八，过往冇听过记者因为查册被捕。今次事件影响整个新闻界，增加咗法律风险同埋不明朗因素。佢又话，传媒查册完全系基于公众利益，希望揾到一啲有用嘅线索进行报道，所得嘅资料亦冇用于非新闻用途。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何德康话，现时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对新闻报道有豁免，但系运输署嘅车牌查册表格并冇新闻用途嘅选项，认为有空间提出司法复核，挑战当局嘅做法。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岘港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大约10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4点，升114点，成交金额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1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0.6跌19.2，腾讯587元升系跌咗11元，港交所367.6跌10.4，吉利汽车20.25升1.17，美团300.4升4.4，小米集团22.75升5.5，比亚迪股份174.5升4.2，汇控34.85升1.05，中国平安80.9升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109，瑞士法郎8.479，澳元5.536，加元5.883，新西兰元5.185，欧元系9.059。每百日元兑港元7.4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69点，升374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09美元，卖出1,90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嘅情况，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嘅香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树》。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树》。 请跟我 第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知识科技专家 Ben。 香港人成日用一个通讯软件咧，咁而家有个新功能做试紧嘅，就系话直接联络佢嘅技术支援。咁当你有问题嗰阵咧，可以咧将你嘅问题输入里边，可以同你直接对话翻嘅。咁你觉得呢个功能方唔方便呢？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郑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清真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清真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我想话今日咧，香港社会咧，应该就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即系冇乜人想翻工啊，今日可能系，就或者你见到好似世界杯咁样咧， 净系今日咩？ 我唔专心， 唔系啦，系好唔专心，系啦，明明老细望住你，唔系望紧份文件嘅咩？但系点解你系咁睄住？哇！但系又觉得你做紧嘢。因为好多图表，有红有蓝啊，有长有短啊，又有个 pie chart 啊，咩都睇晒咧。但好有可能，其实你话老细，我唔系睇紧嗰啲嘢。 哇， 系啊， 嗰个视野咁国际化噶， 好国际化啊！我哋系美国第51个州嚟嘅，啲人当咗。 我以为有啲朋友就系挂住睇下台面有冇啲蚁行啊行啊。 两样都有，你讲得啱。系啦，可能咧你隔篱阿 Susan 咧就系睇紧嗰啲。 嗰只蚁而家行唔到啊。 系啦，又红又蓝，但系隔篱咧阿 Tommy 仔咧，佢就话睇嗰啲把鬼咩？我睇下只蚂蚁。行到边啊？而家 行唔到啊！只蚂蚁 freeze 咗啊！ 系啊，系啊，蚂蚁本来蚂蚁上树系一道菜嚟噶嘛，而家上唔到啦。 蚂蚁嬲死墙，系 啦，而家上唔到上去啦。 有句说话都几应景啊！嗰啲咩？ 一身蟻啊， 即係 嗰啲嘢， 係啊， 而家冇蟻上身啊， 好大件事㗎。嗱，呢兩單咧，即係無論係國際新聞定係你嘅錢銀新聞，我點解可以講嘅？咁啊嗱，即係先講下自身福利先啦。我琴晚爭啲想 send message 俾兩位主持 嘅，又嚟咩啊？ 係啊，我想報定。个嘅案咧就话我咧系咪我啊嘛？我话我想话我琴日拉咗四次兔子，系咯，我谂住报定案嘅啦咁样。如果有第五次嘅话咧，我又大条道理又，嘿，你两个又自己做先啦，真系。 即系其实咧，你今朝咁讲咧，其实我都有谂谂下， 又 真系惊嘅。即系点解惊咧？嗱，我其实咧，即系你之前话有屋企人发烧，你又阿鹏姐你又发烧咧。我都仲未驚，我 都 仲未驚，因為大家戴住口罩，同埋我哋保持一點五米嘅社交距離咁，就算做節目都。 但你不停喺度潑線咧，會唔會太過空氣流通㗎？ 唔係，我好熱， 將佢啲唔知乜嘢 就掃曬俾你 啊！病毒啊， 吹埋嚟我哋身上。 係啊，你係咁內循環喎，而家你喺度。 但係唔係，問題係琴日晏晝我哋做完嘢、錄完音之後咧。我同咗阿曾志豪食咗个饭。 哦，系啊，系啊， 即系有 我哋除低 口 罩，都有紧密接触过嗰啲餸。 系啊，我哋嘅紧密距离包括有个茄蛋饭啦，同埋个粟米斑块啦，即系我哋嘅紧密接触嘅媒介系呢啲嚟嘅真系。咁你琴日有冇屙啊？ 咁又冇啊？ 冇事啦。 但系有啲惊我哋咁， 我都惊啊！ 我一听到阿豪仔讲话佢屙咗几云咧， 系啊， 反而我戥佢高兴。 系啊，系我戥佢高兴，我都 因为我系嗰种即系叫有得通咧，畅通咧，就即系啲嘢咧可以排外。 哦，做咩？你而家咩？呢排有困难咩？ 唔系啊，我就之前咧嗰个发烧，我谂下咧， 都 系啲积热啊，所谓 哦， 系好似 唔系 积 热， 积咗啲热气啊。 系啊，因为人哋有一天下昼啊，假期嘅日子咧，走咗去寒宵。 哦，即系你系去开餐，冇乜所谓嘅。 咁啊，呢个积埋积埋啦，咁所以咧啲長輩話事齋咧，如果你能夠通便咧，就可以將嗰啲熱毒咧排咗出去咧，咁個人都會舒服啲。 我都望係 咁嘅，咁所以你咁樣嘅狀況，我啊戥你高興嘅。 唔係啊，同埋咧，應該咧個仔係咪冇事咧？係啊，咁啊即係阿仔啲嘢過咗俾你咧，你大病一住啊嘛。 喂，同埋我而家先知咧，原來咧患咗嗰隻病咧，佢話其中一個病徵係咩咧？ 咩啊？ 脾氣暴躁。 哦， 你讲边个玫瑰疹啊？ 玫瑰疹啊，脾气暴躁。跟住我心谂，两岁啫都识脾气暴躁，原来真嘅真系。 点样脾气暴躁？ 好唔同嘅咩？平时好斯文噶。 哦，平时就好似我咁嘅，佢一病咧就好似阿桂花田咁样。 潮湿， 潮热汗啊， 燥热啊，系啦，喐下发脾气啊咁样。跟住我先做，原来两岁都有呢种咁嘅情况。 O K， 哎呦， 忍下啦，忍下啦。爸爸， 唔系咁，我想话咁啲女士系咪呢个病一路都冇离开过？ 哦，系啊， 因为你哋咁， 哎，唔使讲啊，玫瑰新嚟啊！ 下次我哋有个优雅啲嘅名词，我哋唔使话佢，喂，佢唔系 眼睛会 湿嗰啲咁样咩？ 唔使啦， 玫瑰疹嚟探佢。 好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63%啊！嗱，你留心啲啦。唔知你睇紧边个荧光幕，系睇紧嗰啲票数啊，定系睇紧你蚂蚁嗰啲步数咧吓？不过希望你听住嘅系我哋风数快活人。 系啊，佢系张国荣《少女心事》嘅日本版嚟噶，唱歌朋友叫清水宏次郎啊，就系、是、Sayonara。 佢同边个啊？同边个拜拜啊？ 同只蚂蚁。 系啦，嗱，我哋如果讲钱先啦，佢真系同只蚂蚁讲拜拜。 系啊，哇，真系谂都谂唔到啊！之前咧嗰阵热烘烘咧，我都仲有心思思。即系 谂 住， 哎呀，少女心事啊，佢真系少妇心事。 唉，费事咧，咪嗰啲嘢几百蚊高企，点去买啫？系咪先？咁都要投资下噶嘛。 哦， 咁啊， 咁你有冇买到啊？ 平噶， 有冇抽啊你？ 咁起码唔使嗰啲几百蚊咁贵啊，系咪 你有冇抽啊？ 咁啊，想嘅， 好彩你冇 嘅。想同做咧，冇对称咁样行嘅。 冇错，系啊。 如果唔系，我就系又喺度再新多嘢啦。 唔紧要啊，嗱，如果你唔系借钱嘅，你纯粹自己攞嗰个本金嘅话咧， 咁 都 OK 嘅。 自己本金你都 hold 住噶， 咁所谓啦，帮你储钱啫， 蚀咗息啦，系咪啊？即系当系， 当系啦，其实息都冇乜。 但系如果你系借孖展嗰啲，就话真系会蚀好多息咯。系啊，佢话如果有啲散户咧用孖展借咗100万咧，咁啊系啊，真系有啲人会噶，真系好咁都叫散户啫，原来 好 用啊。系啊，即系你谂 下，即系借100万去买 都系散户咋？我真系咧好惊啊！ 即系揸住几万人啊，嗰啲系咪尘啊？ 所谓饼碎，饼碎系啦。我但系我哋买，如果真系买呢只蚂蚁，我哋咪蚁民咯。 真系蚁民 啊！啱 晒 啊！ 啱晒噶嘛，真系。但系佢而家话，哦，系啊，如果你咧，借100万孖展嘅话咧，佢话又唔系蚀好多嘅，每100万，哦，真系唔系蚀好多啫，每100万蚀575蚊息啫。 咁都系啫， 无 端端， 咁我无端端点解要蚀息啫？我要赚噶嘛。 但系我哋只要调翻转咧，而家100万咧，唔知道有冇500几蚊息俾你咧？ 哦，系应该冇嘅， 冇啦， 好意思系 冇 啦， 系咯系咯。 哦，唔系喎，唔系喎。如果你做定期有嘅，如果就咁摆喺银行嗰啲系冇嘅。 哦，即系 啦，你要做啱定期， 做定期先有啦。 系啊，嗱，咁啊，你话喺呢个蚂蚁，因为佢突然间咧，即系约俾人哋，即系呢个证监管机构啊，约见谈话啦，印证咗我哋打工仔嘅一个理论。 乜嘢？唔好乱讲嘢。 阿田啊，喂，老细晏昼想揾你倾偈，死得。 哦，即系 通常 冇 好 嘢嘅，系 一啲照肺系咪？ 系啦，你谂下，如果突然间有朋友话阿田入嚟， 系啦， 冇好嘢， 真系冇。 点入到嚟话喂，其实你买开边只厕纸嘅啫，系啦，冇嘅， 系讲听日节目啲嘢点搞。 系啦，你谂下，仲要系咧，即刻可能你本来想埋堆嘅，一见到桂花田俾人照咗入去咧，就话喂。可能失勢， 哇！ 冇搞過先， 畫 清解線先， 畫一條線睇下點先。 冇曬喎，而家咁樣。 我就係慘啊！香港咧，即係有成155万人咧係認購咗呢個㗎，啊，淨係講香港啊嚇。係。跟住凍結咗成咧1.3万亿元啊資金啊，凍結咗㗎呢啲。 因為真係好多人想買啊嘛。 唔係，我之前咧有電視節目咧都訪問咗嗰啲上一年紀嗰啲 Auntie 啊 Uncle 啊嗰啲啦，佢話買梗係買咯咁樣。係，但係佢哋用翻呢啲，即係佢話我退咗休啦，我唔係做，我剩翻錢，但我想錢揾錢啊，賺下錢噶嘛，咁樣。 真係老本喎。 哦，係啊。 仲要係咧，之前其實呢個螞蟻改咗名噶嘛，佢本來叫螞蟻金服咧，跟住有啲人都話：，哎呀，佢原名係真係啱噶。 中服啊！ 中服啊！嗰啲金融上面中服啊，係咪咧？佢改咗名原來冇用噶。 係啊， 仲要。仲要呢个服咧唔轻噶，金噶， 仲要唔系啦，冇错，你讲得啱，呢个服得好金，所以你话几大件事真系。好啦，咁咧你话坊间咧有冇人咧曾经预测过咧佢会出事咧？有喎， 咁巴闭， 咦？合指一算都有， 合指一算竟然有。 但系消息喺呢个 分析得咁多， 冻结之前佢有冇讲到定系试下马后炮？ 其实咧佢就唔系分析嘅，佢系属于咧投资界嘅灯神嚟嘅，系啦。咁咩意思咧？ 咩嗰条鳄鱼咁啊？ 唔系 嗰条兔仔啊？ 网民嚟嘅咋？咁因为咧，原来大家咧都可以叫做认识下呢位朋友咧，佢就被誉为叫做新一代嘅灯神啊。佢个网名叫连灯灯神妈咪面啊。 哎呀， 系啊， 咁有。 系啦，而家呢个成为咗新一代嘅灯神啊！咁可能你话听政治就觉得阿萧生系灯神啦，但系啲人话唔系，佢系新一代，点解呢？原来佢话佢几乎掂边只咧，譬如佢买红证嘅，就会变咗牛市噶啦，即系红本来系跌啊嘛。佢话试过喺讨论区度咧，同大家分享咧就话，哎呀，我咧买咗啲红证咁样，跟住结果咧嗰日咧即刻杀晒，然后咧牛气冲天，跟住啲人咧就开始认识到佢威力啦。 哦，即系话佢买 A 咧，你唔好买啦，你买 B 啦。 系冇错啦， 系咪啊？ 即系仲要系 搭沉船嗰 搭沉船，所以话灯神 嘅逆光飞行 逆光飞行搭沉船，跟住咧啲人都抄翻佢，原来咧。 过往嘅历史 唔使过往，琴日咋？佢琴日咧喺未传出呢只蚂蚁上唔到树嘅情况之下咧， 佢话佢自己， 佢话佢打算全仓持有蚂蚁， 哇！即刻成个仓， 佢话当时 真系冻 结埋啊喂， 系啦， 入咗雪柜。 佢话当时即系嗰啲网民咧，佢话我背脊有阵凉意啊，佢话唔系啊嘛，即系 嗰个信封我睇睇入去会唔会都掹翻出嚟？ 系啦系啦，但系嗰阵时啲人咧个估计咧以为就系话会唔会系嗰啲跌破招股价嗰啲 friend 咧， 最多都系咁嘅啫， 顶多系咁啫嘛。哇，佢估唔到，哇你威力真系好强啊！上昼讲完，上昼都未有呢个消息，佢话晏昼已经即刻俾人急嗌停咗。 邪咁黑仔啊！呢、這个人， 唔系其实我哋身边 睇多两日， 冇所谓啫。佢啊真系，其实大家身边咧，你有冇留意？你可能都系有啲黑仔扮嗰啲人噶、 都有嘅，仲有一两个嘅，但系咪即系集中喺某一个范畴，譬如系股市啊， 咁梗 系 讲股市多啦。 足球啊， 足球系最多噶，我觉得 系咪啊？ 因为嗱，你话一般人即系唔系咁活跃，个个都会买股票咧、但你话买下马仔啊，买下波啊，即系佢 即系牙胶战啦、 啊， 只系 牙胶战啊，佢合法渠道都有人做噶嘛。 系啊， 跟住你永远都会发觉咧，有啲人话：喂，你捧边队？喂，唔该晒啊，系啊，你捧曼联我好开心啊。 减少两个，剔除两个啦，唔该。 即系先问咗佢先。 系啊，喂，即系其实你都要有翻一定嘅功力先做到噶。 但系唔系，有时啲僆仔咧乱咁讲嘅啲数目字咧，你又唔好听。 小朋友嗰啲开口中嗰啲 啊，真系开口中噶。我 有冇预言过你啊？ 嗱，好多时咧，我 妈咪啊，你应该过二百磅啦，呢个月跟住噏中咁咯。 但系阿桂花田有两把口、啊。即係有屋企有兩把銅子口啊， 係 咪先？ 啱啊！咁咧，即係有時咧，撳電視機嘅時候咧，撳到咦有馬仔喎，咁啊停留喺度望下嘅時候咧，喂，不如我哋一齊估下啦，咁樣。 結果咧？ 結果 次次都係中唔中嘅， 好幾次都中曬， 中曬 係中曬跑第一跑第二， 但係 冇 投 資嘅，但係我哋冇投資嘅，即係純粹即係打我哋話齋打牙膠戰咧。 咦？咁唔係喎，你嗰陣係明燈喎，係 OK 喎。 真係想話真係。几次都真系中， 但你信唔信个邪嘅地方咩？ 就系、是、当你一头住， 冇错 啦， 呢个系我哋睇细个睇赌圣嘅时候已经知啦。讲到明特异功能咧，如果用嚟赌钱咧，就会咩唔知散工嘅 个垃圾帽啊。 系啦，你净系可以我嚟赚钱做慈善嘅啫，真系。咁所以如果你啲细路吓，你保持呢个童子之身， 唔系我哋都系玩下啫，估下冇 牙胶战算啦。 系啊。 咁使唔使我哋再嚟个牙胶战啊？ 咩啊？咁买咩啊？ 嗰个蚂蚁最后会唔会翻上嚟啊？ 蚂蚁会上树噶嘛？我哋有呢个信念。 嗱，已经有两个话咗佢会上树啦吓。 系。 等一等啦，各位散户啊。 怪我太过投入恋爱这小天地，谁知梦醒一刻已经分离，还等你。怪我营营夜夜却无暇思考怎么远飞，太忙无法呼吸清新的空气，到最终给你燃起别了已电藏世纪，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势，还是激攻于心计，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全投入相信你的演技，如今但找不到上映的期，如出戏爱到毫无余地，到头来竟可一败涂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的票站陆续关闭并随即点票， 美联社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暂时在选举人票方面以119票对92票领先争取连任的特朗普。特朗普暂时预计赢得13个州，新增的包括阿肯色、印第安纳、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怀俄明、路易斯安那，他亦在采用区域计票制的内布拉斯加取得3票。至于拜登估计最新攻下的州，只有纽约和新墨西哥，暂时共在11个州胜出。全国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候选人必须获得最少270张才可以胜选。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昨日被警方拘捕，被暂控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罪。据了解，事件与他有份制作的721垂柱真相有关。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拘捕行动不是针对个别行业或节目，重申警方尊重新闻自由。现时运输署的车牌查册申请表格中没有新闻用途的选项。被问到是否只要记者进行车牌查册作新闻报道，就一定涉及虚假陈述而违法，郭家全回应说，车牌查册有特定用途，亦牵涉车主的个人资料，查册申请人需要确保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如果索取的车辆登记资料并非用于交通和运输事宜，就有机会触犯刑事罪行，可能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南韩军方表示，昨下午在江原道东部地区发现一名身份不明的北韩人，靠近两韩边境韩方一侧的护栏，他已经被扣查，军方正调查事件，包括他怎样越境和是否因为有意归顺而越境南下。军方又说暂时并没有侦测到北韩有任何异动。韩联社引述南韩官员说，这名北韩人被发现时并非身穿军服，当局暂时未知他的确实身份。报道又说，南韩军方在掌握相关情况之后，将防御入侵的警戒令由平时的3级提升到2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两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其余15宗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四川、内蒙古、福建和陕西，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6087人确诊，4634人不治，超过81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0点，跌61点，成交金额6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6元，跌了23.6。腾讯控股586.5，跌11.5。港交所365.4，跌12.6。吉利汽车19.82，升7.4。美团点评302.6，升6.6。小米集团22.75，升5.5。盈富基金25元，跌1.2。比亚迪股份172.5，升2.2。中芯国际22.95，跌9毫。汇控34.6，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9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4，人民币6.722， 英镑对美元 1.29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26 点，升330点。港金现价报17,4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17美元，卖出1,89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啦。咁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荷里活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亦都系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咁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上去美孚桥面啦。咁另外啦，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咧，亦都系挤塞，排翻上去呈祥道；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金泉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啦，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光板田村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要同你同归于尽。 冷静啲，回归理性。 我唔好过，你都唔使旨意有好日子过啊！ 揽住一齐死，对大家都冇好处噶。 哦，啱啱唔係有人话要冷静啲嘅咩？ 我係都要同你揽炒啊！ 揽炒係咪一定等于唔理智？社会情感同理智之间又存在住咩关系？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课，今集点解要揽炒？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琴日其中一个大家最关注嘅焦点咧，当然就系啊，头先你听新闻都听到啦，警察就上门拉人啊，因为有咧即系传媒人士咧，怀疑喺呢一个吓拍摄片段嘅时候咧，因为要向呢个运输处咧就攞呢个车辆登记嘅号码啦，咁但系就话佢填呢个表申请嘅时候咧就虚假声明，结果咧就要上门拉人，咁亦都令到大家咧就好疑惑啊，咩嚟嘅咧？其实呢样嘢过往系咪真系好大逆不道噶？系咪咧冇人会做噶？系咪一做咧其实就系违规好严重嘅咧？哦，其实咧你如果你睇翻新闻咧，唔好话即系有啲吓外国报章都曾经做过，你知唔知咧？其实以前最多系咩咧？嗰啲明星娱乐版咧。成日都有噶，最想咧就系睇下咧，喂，架车咧，出进出佢个乡规，成日都话咧咩密会3个钟啊，又话咩咧短聚5分钟啊嗰啲咧，咁究竟嗰个咩人嚟噶？咁咧你见到有阵时好多咧，即系嗰啲狗仔队咧，都会喺呢一啲娱乐新闻嘅范围里边咧，都会有公布噶。咁啊，甚至乎咧，如果你睇翻咧， 最经典你知唔知系边一单啊？唉，小弟嘅偶像啊，当年啊谢霆锋啊，02年顶包案咧，原来亦都系因为俾人哋用呢个方法咧查嗰个车牌咧，先查到哦架车系你嘅咁样。咁所以咧，你话呢一啲嘅新闻咧，其实以往系有嘅，甚至乎都几系咧传媒咧常用嘅一种手段同埋做法嚟嘅。咁你话？今次究竟呢单案件咧，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当然啦，佢而家话俾你听，嗱，你唔讲清楚你做咩咧，然后你乱咁作咧，佢就话系一个虚假声明啦吓。咁啊，我哋要交俾佢法律去处理啦。咁但系起码大家要认识咗咧，就系究竟啊，原来呢一啲嘅查案嘅程序啦，或者用车牌咧，系可以达到一啲乜嘢嘅效果，又可以做啲咩目的嘅。咁啊，等大家咧就唔好咧，即系好容易就将佢捞乱咗咧，一定系好坏嘅呢啲事，你唔啱啊，你查啲车牌。就是起底，其实原来这个都挺常见的。那你说了今天要推荐看的这一条 channel 呢，那其实真的义无反顾理所当然地呢，不如等大家都自己看一看呢，究竟啊，即是香港电台呢电视部这个721的特辑呢，啊，究竟这条片它里面用到这个查车牌呢，其实是查了些什么出来的呢？那如果你看回，这个片段呢，我想有一点呢你可以留意到呢，就是原来呢你是不知道那个车牌是什么 number 的。可能好多人都以为咧，就系话嗱，你立乱起人哋个底咧，咁你咪会俾公众都睇到个车牌 number 咪唔啱咯。嗱，如果你睇翻呢一条片咧，你就会发现原来咧佢系遮住咗噶，即系话咧记者就查到个身份啦，但佢就唔会公开咧俾普通市民咧睇到嘅。咁大家除咗知道咧嗰架车原来系嗰位啊唔知咩生之外咧，其实你唔会知道佢个车牌 number 啦，你都唔会知道咧究竟佢其他资料嘅。咁究竟仲系咪好影响到当事人咧？咁当然你自己判断啦，亦都可以睇下究竟呢一条咁有争议嘅片段，搞到而家系要惹埋上官非咧？哦，究竟呢条片讲嗰啲咩故事，有啲咩内容，俾到啲咩嘢启发你咧？咁啊，呢个就系今日瞬间看 channel， 就系推介翻香港电台自己出品嘅721谁主真相嘅呢个片段啦。如果二魔字公仔啊，喂唔使讲啦，梗系嗰个大力手啦，三只、四只、五只，比较七只佢啊，一定要支持。起碼都要繼續睇落去。我哋不嬲都話咧，呢位台長好有錢啊！但係頭先咧，我咪後話俾佢聽，喂，原來你散户都不如嘅啫，因為頭先有啲散户借100万孖展，我哋都已經碌大隻眼。後來見到，喂唔止，又話有一家人全家借咗5000万孖展，阿台長。咁睇怕我哋即係饼碎都呢个称呼都可能掹车边啊，你会唔会都为咗攞返你呢一个富豪榜嘅身份借多少少啊，交俾你程真鹏。 啊，曾志豪，你以为我係观音啊，即係随时都可以开好大嘅银码。 如果观音就借得再多啲㗎 喎。即係借咗我唔識还喎，所以真係唔好借。好啦，今朝早嘅瞬间看 channel 咧，我彭仔咧就都好有兴趣咧，就紧贴呢一个嘅美国总统大选啦吓，因为始终咧即系投票完咗就要系点票噶嘛，点票之后就会有结果啦。暂时咧就大家都系未能够讲实啊，边一个咧嗰个赢面系最大吓，咁啊我哋啊等住呢个最终嘅结果系点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喺呢一个嘅新闻上咧，就真系好多不同類型嘅關於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嘅新聞啦，有啲旁支性一啲嘅咧，往往咧就係更加咧係惹人興趣嘅。其中咧都有講到咧喺美國嘅總統大選當中咧，即係特別多咧係見到有一啲嘅名人效應啊，以至到咧一啲嘅天王巨星啊、歌手咧都好樂於咧就為呢啲嘅候選人站台嘅。其中咧就有咧拜登嘅支持者咧就係 Lady Gaga。咁啊 Lady Gaga 咧佢啊向來咧都即係叫言論都係好大膽啊，又或者佢自己嘅作風咧都係好開放嘅嚇。咁啊，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亦都唔會話咧係吝惜自己嗰個嘅表態嘅。咁佢咧就喺日前咧都為呢一個嘅拜登咧係站台啦。咁亦都咧有著咗一件衫咧印有拜登嘅簡稱啊 Joe 啦，同埋咧有投票啊呢、這個英文字嘅衫啦咁。咁啊，但係惹嚟咧特朗普咧就唔 高兴啦。咁啊，特朗普咧亦都咧忍唔住啦吓。咁啊，确系嘅，佢都系一个咧唔忍得口嘅人啊。咁啊，又话翻呢一个 Lady Gaga 如何如何咁样啦。咁啊，似乎咧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新闻咧，喺总统大选嘅期间咧，都经常会系见得到啊。咁啊，亦都可以咧反映得到咧，即系喺呢一个嘅美国嘅政坛上边咧，佢哋嗰个玩法咧，又真系同我哋香港咧有阵时都唔系咁相近啦吓。咁啊，个娱乐性系大好多嘅。咁如果讲到呢一方面咧，喺呢一个总统选举嘅期间咧，如果要睇呢个短片咧，我自己咧都抄翻一啲咧唔同嘅频道咧，睇下咧关于咧候选人啊，以至到系总统大选嘅短片啊。其中咧就揾到有一个嘅 channel 咧，佢系嚟自一个男性时尚生活刊物嘅，咁啊嘅台湾版嚟嘅。咁喺呢一个 channel 入边咧，就有一段嘅短片啊，叫做咧破解候选人的肢体语言。咁呢一条片咧，主要就系话咧，候选人咧每次出场啊，每个手势啊，每个动作咧，其实咧都唔系话咧系自然咁样就出现嘅，其实好肯定咧系排练过出嚟嘅。咁讲嗱，呢一条嘅短片入边咧，话俾我哋听呢啲资讯嘅咧，就并非咧即系一个普通人啊。呢位阿 John 呢位先生咧，咁佢咧原来系前 FBI 特工嚟嘅，咁佢系最叻咧就系破解嗰啲政坛人物嘅小伎俩啊、身体语言啊，以至到系嗰啲手势动作咧，其实都系有意思嘅。譬如佢讲到咧，我哋成日见到嗰啲候选人咧会出席好多嘅辩论啦，咁咧有冇留意啲辩论咧？佢哋嘅背后嗰个背景咧，嗰个颜色咧，好多时候咧都系用咗呢、这个navy blue 啊，海军蓝呢一种嘅颜色。咁又或者咧，有冇留意咧嗰啲嘅候选人咧？着衫咧嚟嚟去去咧，嗰啲嘅组合咧都系蓝色啦、白色啦、红色啦咁样。目的咧就系想等大家咧就系联想到咧美国国旗啊。甚至乎佢有阵时会将个国旗嘅襟章咧就挂咗喺个身上边咁样，作为一个衣饰咁啦。咁啊，联想到美国国旗嘅颜色咁又点咧？即系咧，好似好融入去。美國呢個國家入面令你有一個咁樣嘅印象。咁至於你話手勢咧，眾多嘢睇嗰啲咁嘅身體語言，其中咧有提到咧就係、是，如果你見到嗰個候選人咧，佢喺講嘢嘅時候咧，嗰、那個手指公有冇伸出嚟咧，定係撳翻住縮埋嘅咧？咁就係反映咧佢有冇信心咁講嗱。又或者咧，如果佢係兩隻手十指合埋，即係揸埋一齊嘅，定還是係兩隻手嘅手指十指咧係指頭掂指頭嘅嗰種，咁都係有唔同嘅表現嘅。如果係咧指頭掂住指頭嘅呢一種咧，就係有信心嘅表現；如果係合埋咧，就係冇信心啦咁樣。甚至乎咧，攤開雙手咧都有一解釋嘅，即係如果佢講言論嘅時候發表佢嘅講話，佢係攤開雙手咁樣嚟到係同你講嘅話咧，係代表佢咧係好開明啊，好開放啊咁。又或者咧，有冇見到個候選人佢有冇用隻手去捋下自己個口唇邊呢？如果有嘅話咧，咁係代表咧佢呢一刻喺度深思緊，呢、這個行為咧係代表佢喺深思緊、諗緊。啊，咁啊，呢一啲種種嘅講解啦，連埋咧一啲嘅片段咧，係即係播翻出嚟睇，相對照於呢一個拜登同埋Donald Trump 咧，又真係幾有趣嘅噃。啊，咁所以咧呢一條短片咧睇完之後咧，覺得咧個 timing 啱曬啦，因為而家時值就係大選啊嘛，咁啊有話題啦，咁又可以咧可以分析到啲人咧嗰個行為舉止咁。咁亦都可以有佢嘅廣泛應用性嘅，除咗話咧係睇呢一啲嘅政界中人之外咧，其實你都可以將呢一套咧用喺觀察其他人啊，你日常生活之中你身邊啲人都可以噶嚇。咁所以咧，既然有趣又實用咧，我就俾三個拍掌 emoji 佢啦。跟住落嚟咧，我呢位嘅拍档咧，佢嗰个身体语言咧最容易了解到就係佢好熱，所以佢不停撥扇嘅，佢係桂花田。 系啊，咁热可以点啫？咁你唔通打大赤蜡咩？我又唔系啲男士系咪先？咁所以泼扇系啱数嘅，可以凉快啦，又优美啦呢个动作。 优美，谂住顺势俾你讲完就算啦，点知你系要自己炒车噶真系？边有优优富个优啊？ 包尾个尾。 日常生活咧有好多咧微小嘅嘢咧系要转转方法咧，或者加少少辅助工具咧，咁就可以咧帮到好大嘅忙啊！如果唔知咧，又或者冇睇过一啲生活小确幸嘅片咧，咁你就可能咧会继续俾自己麻烦啦，又或者咧会因为麻烦啦，一系就唔用，一系就唔做，一系就唔食，一系唔买嗰样嘢，又或者会买一样嘢嚟。嘅物件咧嚟配合，咁啊冇嘢嘅，只系你屋企又多咗一件冇乜必要或者唔系成日用嘅嘢啫。哎呀，讲咗咁耐，讲咩咧？系啦，讲大懒餐。系啊，有冇咧喺网上面咧睇过一啲片咧，系教你一啲生活小智慧嘅？如果咧啱用嘅话，记住佢咧，跟住嚟做咧，我真系咧带嚟俾你方便好多噶。例如嗱，近排天气咧，好适宜食呢个林子嘅，咁啊林子当造啦。咁啊有时咧食买啲林子翻嚟咧，硬系。佢啲皮咧，成日都好难搣鬼佢嘅，佢唔系咧，已经成熟到咧，佢自己脱皮咧，容易搣啲之外咧，咁你就想食嘅时候就好似好难咁样，咁点样先搣咧？嗱，当你搣嘅时候，可能搣到烂晒嘅。条片就会教大家用一支叉，系啦，搣咗佢个定之外咧，跟住咧用支叉叉佢个心，咁我做咩啊？叉佢中间位置之后咧，就攞去咧，用一啲好细好细嘅火，咁啊喺个火上面咧慢慢打转，咁啊转转下嘅时候咧，咁跟住咧熄火啦，咁啊嗰个林子嗰个外衣咧吓，就好容易咁样一撕就成件撕开噶啦，你话系咪好简单，好非常方便咧？嗱，另外就系话如果想揸橙汁饮嘅话咧，咁你咪要买个嗰啲揸橙汁嘅器嘅，咁啊尖尖地。 俾你读多次啊！ 橙汁 成句啊！ 揸橙汁。 好啊！ 不过咧个口罩只系阻住，所以 我呢个新最新嘅赖法嚟噶。 揸橙汁，咁啊系会买过一个尖尖地嘅下低个兜嗰啲工具啦咁。咁啊，但系你系咪成日饮？成日饮，日日饮咧咁样。如果唔系嘅话，你用一两次，跟住呢个渣橙汁器咧就会摆埋一边，咁啊又嘥咗钱啦。嗱，嗰条片咧就教大家啦，只要用一个厚少少而有啲切割型嘅杯咧吓，咁啊将个玻璃杯咧就倒转吸喺一个咧碗形嘅兜上面。咁之后咧你就将切开一半嘅橙咧就跟住咧就喺个杯底嗰度用力一转咁样，哇！嗰啲橙汁咧就系咁渣晒出嚟啦。咁你就唔使买多个用具啦嘛，系咪？嗱，另外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会买一啲普通装翻嚟咧，就会入翻落去个酒樽嗰度啦，譬如话嘅碱液又好，洗洁精又好，咁样洗头水都好。咁喺倒嘅时候咧，如果你对唔准个樽咧，你就会倒泻噶啦。啊，原来一啲小生活咧，加啲好细微嘅嘢咧，就已经可以帮到你咧。原来喺嗰度个樽口嗰度咧，插一支筷子打斜咁样插入去咧，跟住再倒咧，你就唔会倒泻噶啦。咁啊，教多样啦吓，有时间咁啊，食开心果嘅时候咧，咁啊，你会成日哎呀摸开心果嘅时候咧，摸到手指痛噶。其实你只要用翻摸咗开心果嘅其中一边，再去咧摄翻落去个开心果个嗰个位嗰度咧，一叫佢就开噶啦，就唔使用你嘅手指仔咧搣到啊粒粒都要搣，搣到痛啦咁样。即系用翻嗰个之前食完嗰粒嗰个壳嘅一边，摄翻喺你将会食嗰粒个壳嘅中间个开口位咧，叫佢就开噶啦。系啊，好简单咧，系啊，我好中意睇呢啲咧生活小智慧嘅片嘅，咁啊人哋咧示范埋俾你睇啦，咁啊证实系得噶啦，咁啊又唔使咁复杂啊，好简单，咁分享咗少少啦，不妨大家翻去试下啦，上网搜寻系五分钟 D I Y 咧就可以睇到好多片噶啦，希望帮到大家啦，我会俾三个手指公佢哋啊。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 Chris Lion。 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啊 ，Chris Lion。 早晨，秀恩茄。早晨，肥妹仔。 哎呀，做得好啊，做得好啊！我中意呢个新同学。 我中意阿 Chris Lion 咧。我唔系新嚟噶。 我知道他而家越跑越快啊，就走啦， 好嘛？做得好啊！系啊，俾你啦。嗱，咁我今日都要做得好啊，因为咧，我个种子咧讲咗好多个礼拜都未讲晒，我希望我今日咧可以讲埋佢。 我已经记得咗啦。 你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快活人》呢个环节嘅，哈巴拉同学，你哋好。 好啦，咁个种子而家要讲到乜嘢阶段啊？佢发芽未啊？写得发芽未啫？ 请问？唔系啊，我真系要话俾大家听噶，因为咧，如果唔系咧，嗰啲你哋要认识多啲嗰啲花草树木点样嚟噶？咁啊，系咪？同埋有嗰啲果实啊嘛。 拉人仔啊，我哋不如今次咧，我哋两个都唔好出声，我哋自己买叉烧饭咧，俾佢自己讲，我哋保证俾佢讲晒，好唔好啊？ 好。 好啊。 咁即系唔使做啊，同学懒啊吓。 梗唔系咗，写紧笔记啊。 我想话咧，嗱，有啲果子咧，佢有倒凹同埋有刺噶。 有啊有啊有啊。 哦。你见过啲咩啊？ 嗰啲红毛丹嗰啲算唔算啊？ 麒麟果。 麒麟果系咯。 算唔算？ 榴莲嗰啲算唔算啊？你讲紧粒种子定嗰粒果肉啊？ 唔系果肉咯，所以唔系。 一粒种子啊？ 哇！你即刻弹出嚟种子啊？ 哦、即系里边粒核啊？ 你话果子嘛？ 系啊系啊，咁咧嗰粒核咧，佢其实咧有啲凹啦、倒凹啦，同埋有刺噶。你知唔知点解佢会长到咁样？ 因为佢要攣住啲唔同嘅植物啊，等佢可以唔使俾人吹走咗。 其实咧，佢咧佢用途咧，真系每样咯，即系我觉得咧，啲植物放界咧好得意，好神奇。 好似你妈妈咁样，你妈妈都系有倒勾咧，勾住你爸爸咁样咯， 死都唔放。 系啦， 嗱，其实佢嘅用途咧就系话咧，咁佢会跌落嚟噶嘛，咁佢跌落嚟嘅时候咧，嘅时候咧，佢就勾住嗰啲动物啦，咁啲动物咧佢会走噶嘛。 咁咪去第二度咯。 咁咪系啦，就会顺带咧，帮佢哋咧嗰啲果咧，就将佢咧种喺其他地方啦。因为啲动物会跑啊，跑到第二度嘅时候咧，咁佢会甩喎，甩咗咧，咁入嗰个种子就喺嗰个地方种啦。即系佢哋有好多个方法咧，使尽百步咧嚟去将佢哋咧去繁衍下一代啊， 遍及全世界。 嗯，咁另外咧又有啲种子咧。薄薄地嘅，好似有只翼咁样嘅喎。 都种子有翼嘅咩？ 系啊，有少少翅膀咁样嘅喎。嗱，所以咧，我哋咪要即系知道呢个种子嘅百科啦。咁佢有个翼做乜嘢啊？系啦，咁佢咧，系啦，咁佢就可以咧随风飞咧，咁啊飞到几远都话之佢啦。 有边啲啊？ 夜晚安唔安心噶佢？ 系噶， 系你试用噶系咪？唔系咁样噶，咁样另外咧有啲果实咧，佢又识浮唔系沉嘅。嗱，如果佢沉嘅咧，佢系弊家伙啦。 系， 佢永远沉喺地咧。 蒲公英咪飞嘅咯，浮嘅咯。 就系啦，好叻啊！嗱，咁咧有啲种子咧，佢系浮噶，咁样佢如果一跌啦，跌咗落去啲水度咧，咁就好似秀恩茄之前讲过咧，系嗰啲种子就沿住嗰啲河流咧浮飘飘去好远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将佢哋啲种子散到周围都系，所以啲种子好神奇，好叻啊！ 嗱，我哋两个今日冇阻住你啦， 系啊， 咁你讲得讲唔讲得完啊？ 讲得完嘅，其实 好嘢，好嘢， 其实都 系啊， 我仲想讲无花果。 所以不用听种子了， 下 个礼 拜 再见， 拜拜。 警方尊重新闻自由，现时运输署的车牌查册申请表格中没有新闻用途的选项，被问到是不是只要记者进行车牌查册作新闻报道就一定涉及虚假陈述而违法，国家全回应说车牌查册有特定用途，而亦都牵涉车主的个人资料，查册申请人需要确保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如果索取的车辆登记资料并非用于交通及运输事宜，就有机会触犯刑事罪行，可能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10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9点，跌了38点，成交金额7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8.4跌21.4，腾讯控股586蚊跌12蚊，港交所367.8跌10.2，美团299.6升3.6，吉利汽车19.86升7.8，小米集团22.75升5.5，盈富基金25.08跌4仙。比亚迪股份169.7跌6毫，汇控34.8升1蚊，中芯国际22.75跌1。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063，瑞士法郎8.45，澳元5.506，加元5.859，新西兰元5.16，欧元9.011。每百日元兑港元7.3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6点，升330点。港金现价报174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09美元，卖出18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主要都系长沙环道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呢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美孚桥面，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排翻上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葵涌道丽景桥底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为环保出一分力， 我哋想争取更多无障碍设施， 我想分享新研发嘅科技， 我想多啲人关注独居长者， 我想研究下绿色工作间， 我想讲讲立体科技， 想开咪发声，制作你嘅电台节目，可以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3、34季接受申请，可选主题包括环境、社会服务及创新、少数族裔或者自选，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宝宝天气。 系，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就知道咧，两位拍档都系驾驶者嚟嘅。 系。 咁啊，一个就常揸车，一个就 而家冇啦， 系啦， 佢系常黐车啦。 系啊， 系啦。 咁但系咧， 就。好名 即系驾驶者咧，都好多使费嘅。 系啊。 其中咧就泊车咧。都嗰啲停車場 好重屁費㗎， 係啦，不論你係月租好或者你只係咧去到某一啲地方咧泊一陣， 我都係因為嗰個停車場不停加租，我唔租佢，我 只 揸啫嘛。 其實同生仔一樣嘅，生仔咧你如果體力好啲咧，公廁都生得咁免費。但你养就唔得啦，系啊，你买车好易啊，冇平啫嘛，啲人话得啦，几千蚊嘅前七我照买， 啱啊， 哇，跟住但系唔好意思，前七同埋 费现疏， 因为前七同埋捞鼠捞鼠停喺嗰度咧，张牛肉干都系320， 系啦， 系啦， 好公平嘅，好公平 嘅，我成日都话我架车咁 cheap， 其实你张牛肉干可唔可以平少少咧？真系， 哎呀，好公道啊呢样嘢， 好公道啊， 系啊， 好啦，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咧，基于咧，即系泊车都好乸利啊吓，啲配费都几重吓，咁啊，于是乎咧有。好多咧，啲商場啊，或者有啲地方咪會整啲優惠嘅， 梗係啦，咪吸引你啲人嚟係咪先？ 咪係咯，又可以停車咧，唔知幾多小時免費泊車啊！ 不過咧，而家咧即係整整下咧，過往咧即係喺兩年前度啦，即係嗰啲泊車優惠咧，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冇話咁複雜嘅。 幾多百蚊就有幾多個鐘？ 係啦，有啲佢好明碼 實價嘅。唔 使你儲單啊！係啦，有啲條款，但係你容易去配合到嘅， 係 配合到滿足嘅，跟住又有兩個鐘頭免費。 咪好咯， 但系啦，但系整整下咧，就唔知点解咧，即系我真系 而家好似玩六环彩， 系 咪叫六环彩啊？ 嗰个 村云战咧， 系啊， 唔好意思，你 争一个喎，好似 你要夹两张单啦， 但系你唔可以大家食屎同食屎， 系啦，你有两张单，不过大家都系食屎，又或者你有两张单，唔好意思，你 系 同一个食屎，都唔得， 唔得， 又或者你呢一张其实一定要系电子消费， 系冇错， 嗰啲 冇错， 一系咧就系啦，咁一系 A 区啊加 B 区嘅，咁样先等于你可以有免费C 嘅优惠咁样， 真系大学问啊！ 好，仲有啲咧，净系话先生你有冇 download 我哋嘅？因为成日都想 领埋 download。佢哋嘅 app， 跟住你 download 咗 app 咧，先就可以有 两个钟。 就算你消费1500以上咧，你冇 download app 咧，都系得一个钟免 费。我觉得有啲似嗰个美国总统选举啊！ 哇， 你基本盘咧，你以为咁我攞到越多人越好啦，我攞到500蚊就500蚊啦。唔好意思，500蚊咧唔代表你开有两个钟。点解？你未 download 个 app 啦，又扣咗张选举人票。呢个周唔见咗。你原来两张都系同一个餐厅，唔好意思又冇咗。哇！你500蚊，原來都係拍得一個鐘， 真係玩過三關一樣嘅，更加複雜好多。 知得咧，即係大家咧為咗要啊滿足呢一樣嘢，可以免費泊車咧，都真係 即係無所不用其極係嘛？ 有啲朋友咧，甚至乎咧都唔介意咧喺商場嗰度咧就去執人哋咧。 抌咗嘅嗰啲消費單個。 哇！嗰啲寶嚟噶，嗱，第一，咁咧嗰個人 我又冇諗過汁喎，從來 唔係啊。咁有啲人譬如喺超市買嘢， 你個汁咧唔好諗住一定要抄垃圾桶咁啊，唔使噶。其實有陣時 即係買人塞啊。 誒，有啲朋友咧，佢係買完之後咧就咁隨手就放喺嗰啲台面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或者喺 我試過做。類似的 你 是執 我不是這些我是去呢那些 coffee shop 呢、啊、它有得給你用 Wi-Fi 的嘛、 啊、 如果你有消費那張單呢那一張單就那裡半個鐘而已嘛、 啊、 我那時候試過呢還未有無限數據之前呢、 啊、 我坐在那裡自己用完那張半個鐘了跟住望我隔篱嗰张，咦，佢走咗，张单仲喺度， 咁就攞佢 number， 系啦，咁当然啦，十次里边有九次就系人哋都用咗啦，已经，佢、 啊、 已经启动咗啦。 我即系话嗰张单其实已经系已用噶啦， 人哋都已用噶嘛，哦 okay、但我都博到一次啊，我成日都话哇正啊，又执到一张啊，咁样又执到一张， 但起码有呢 种嘅心态。 好 cheap 啊，真系， 唔系，但系问题系即系如果嗱、认真啦，我唔系偷嘅，我又唔系抢嘅， 你又唔要嘅， 咁你摆咗喺度唔要，咁我都系攞咗啫。虽然你都系觉得 系 你。讲服务嘅 虚假声明嚟嘅呢个，因为嗰张单唔系你噶嘛。 其实严格嚟讲，你攞咗 真嘅嗱、 啊， 你嗰个抽签真系盗窃，你系用紧人哋消费翻嚟嘅优惠，令到自己免费。 系啦， 冇错。 咁所以都系唔啱嘅， 即系呢一个行为咧。其實是有一個道德的爭論在這裡的， 是 的，就是有排拗的，如果要拗的話， 那現在發生什麼事？ 發生一件事呢，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呢，就有一件這樣的事了，就有人呢，就在一個商場那裡，那就用買完東西，跟住呢，就將那個消費單據呢，他就不要啦，那他禮手呢，就放了在這些台面這樣啦，可能是 food court 啦。 其實在food court 又好啦，超市最多的，因為買完東西呢，那張單的人不要的嘛，就 擺了。 跟住有人咧就執咗啦，執咗就係佢就係想話集埋啲單啦，就去免費泊車。咁、 哦、 然之後咧，嗰位本來唔要嘅， 即刻搶翻啦。 佢就覺得哇，點我地位度，你又攞咗佢咁。咁於是嗰個人其實咧都知唔好意思，就話哦係啊，我就係咁嘅用途。你介唔介意？ 單啫， 你介唔介意俾我啊？你唔要咁。咁咧嗰位事處咧擁有嗰張單噶，唔得喎，有嗰啲資料喺度啊，有啲咩資料啦？哦，有八達通嘅號碼。 系啊，唔得噶，唔得噶。 Visa 都有最后四个字嘅号码喺度， 可能仲有签名添，唔跟底单。 如果有嘅话， 咁啊，所以真系要好。 哦，呢个你讲紧系信用卡签账单， 系八达通， 八达通啫，即系八达通冇签名嘅，不过你都有张嗰个 号码， 系啊。 咁於是乎就即刻撕爛咗佢啲，撕爛咗咁啊冇啦咁。於是乎咧就引起讨论啦， 大打出手。 冇事 ，即系话咁，我想问系嗰、那个俾人攞咗张飞嗰个啊，系嚟出嚟 post 啊，定系 系俾人攞咗飞嗰、那个，即系个事主原本嗰、那个，咁佢后来就撕烂咗啦，所以叫大家咧就小心处理你嗰啲咧谂住唔要嘅单据啊咁。但系咧亦都有朋友咧就提出啦，喂，八达通嗰个号码其实唔系私隐嚟嘅， 系 即系类似啲咁样嘅提議啦， 咁 即係咁 又唔可以禮還嚟講嘅，咁我將八達通號碼係即係有號碼噶嘛，可能我自己有嗰啲叫做咩啊？銀行嗰啲自動轉帳嗰度已經係私人號碼啦，係咪？係 啦，咁所以就住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嗱，我自己買嘢都係嘅，啲單據咧其實我都唔要嘅。我試過有一個情況就係咧，喺街嗰度咧，你成手可能 shopping 完一扎鋪頭，跟住有啲單據咧想唔要咧就揸爛佢啊，即係揸埋一嚿就掉喺垃圾桶咁啊算啦。咁咧係俾朋友喝斥嘅，我係， 哦， 就因為嗰啲就真係有一啲係包括埋 簽帳單，即係自己有簽，我舉個例有簽名嗰啲，你哋 啦，咁啊。因为呢个行动咧，原来呢个行为原来真系好危险嘅。 嗱咁啊，我又作多次啊，你可以出钱请我做呢个秘书嘅，我系每个月我都会碎纸碎呢个，我会咧，我会对每一张嘅月结单啦，跟住每一项嘅项目，因为咧，如果你唔对月结单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啲多出嘅支出咧，你系无端端俾咗银行啦，同埋我会对翻嗰张消费单系咪真系有呢一项嘢，跟住我先毁尸灭迹，但系毁尸灭迹系点咧？我会指埋我自己嘅号码同埋指埋。签名咧碎咗佢，我先掉。 其实佢知唔知佢系当自己系咧古代嗰啲特务啊？仲要系加括弧被捕嘅特务。佢一被捕咧就，喂阿斯拉，你冷静啲，我唔会反 面 我唔会系俾你，我求 琴日打斧头几多钱啊？佢就吞晒落去。 咁你一定好 好饱啊！所以你煮嘅咁丰满就系咁样。 好成功啊！ 全部塞晒落去啦。 我要向你学习咁样。 即系呢样嘢系好紧要，因为好多时啲人咧就系会会你唔知边人会攞咗你啲揸住，有啲人抄垃圾噶嘛。咁你唔知佢抄到啲咩噶嘛？咁啊，跟住咧佢就怀疑话诶，清真潘就签埋名，咁啊有埋号码，因为有啲信用卡嗰啲叫做月结消费单咧，嗰张俾翻你咧系有埋你嘅名噶，你知唔知啊？ 但我想话咧，头先个 case 咧，嗱有咩值得斟酌嘅地方咧？你如果本身都谂住抌嘅，本来佢系抌噶嘛，佢而家唔系话咧，佢碌完笃完八达窿，张单揸喺手咧，嗰阵话你可唔可以俾我啊？又唔系咁，佢本来抌噶。咁你抌嘅时候，你啲私隐都抌咗啦。如果你介意嘅话，咁人哋攞嚟用嚟吸啡，又系用抌落垃圾桶，唔知俾边个执到，又系用。咁之前又唔见你咁紧张， 所以就话有排咬。 呢条题目咧，亦都衍生，你记唔记得咧？咪话咧，啲女士咧掉垃圾嘅时候咧， 嗰啲硬巾啊，系啊。 但系跟住你掉垃圾桶啊嘛，跟住有人执你嗰袋垃圾而攞你嗰啲嘅嘢，你知有啲癖好噶嘛？ 系。 咁你就话，哇！你做咩攞我啲嘢咁样？ 唔系，但系因为嗰个你冇得再消灭噶啦嘛，你已经冇得再将嗰块 M 巾，你仲可以将佢变世界 M 啊？都冇得再变噶啦， 变茶包， 变 系冇得变噶咯。 但是你都是觉得哇你好私人的事。 同埋呢你都会即是如果举例下你真的掟 M 巾嗰啲人呢佢都唔会呢就咁呢即是摊出去掟㗎嘛。譬如我就唔係掟 M 巾我掟阿仔嗰啲片呢我老婆千叮万嘱呢佢 话 麻烦你攞个细袋笠住佢好臭啊大佬。 即是特别处理。 係啦佢唔係怕嗰啲私人佢纯粹话喂你都照顾下。垃圾姐姐， 咁呢个系 佢道德操守太好啦，我一显得我好粗鄙，成日都 佢顾及他人， 系啦，我捻住个鼻就抌咧，佢话攞袋笠住， 唔系自己捻住个鼻， 系啦， 咁 所以我就话啦，你可能啲人掟姐姐巾咧，佢可能佢都会另外攞个袋包住。佢已經盡量令到就係話，我係唔想俾你執嘅。 嗱，我係會 嗱，佢而家呢啲訂單就冇 喎。啊， 係啊，係咪先？冇喎，佢就咁撇喺台面咗。你諗下，如果我喺個cafe 嗰度，我執人哋張 receipt， 點知嗰人嚟個回馬槍，你做咩啊你？做乜执我张单啊？咁你都唔要噶啦， 即系想写得唔清佢。 我唔要，我唔要都唔代表可以俾你执，我搣咗佢，嗱你都会嬲住。佢都抌咗喺度咯， 即系各有道理咁啊，好似。 其实咧，执嗰个咧又唔系嗱，其实执嗰个我哋头先都讲过啦， 又唔系大逆不道， 又唔系话真系啱晒嘅， 系啦。 但系嗰个留低嗰个而知道俾人哋攞咗嗰个咧，又唔使咁泛滥嘅。 咪所以而家点解咧？有啲地方杜绝咗呢种情况咧，咪就系嗰个公司咧，嗰个商场啊。佢个公司咧，佢话俾你听，佢话喂唔系啊，佢话你有呢张单唔够，我要出示埋你个信用卡。 系啊， 其实呢个系理论上系最合 先就可以攞到个 优 惠 咯。譬如你执到张单200蚊都冇噶，佢话阿程生唔该，你碌卡张卡喺边？兑翻哦，你冇啊？ 你本人 有啲商场系要俾埋信用卡噶，系啊，即系信用卡消费单同埋嗰就咁嘅铺头俾你消费单。 呢个咁样嘅事例咧，其实亦都咧。可以引到咧有第二個嘅問題就係、是、或者呢一個話題咧就係、是你唔要嘅單據以至到你唔要嗰啲印花咧，你會點處理 咧？咁、印花就相對地咧冇私印喺度嘅喎，只係你熟唔熟嗰個人嘅啫喎。有有時嗰啲婆仔咧都會企喺度等咧 你要唔要啊？ 咁有啲唔要咧，咁佢就唔係其實有啲阿姐咧會咁樣嘅，佢唔係儲開佢閒時嚟過嘅啫。咁跟住咧佢就會見你啊，你前面嗰個有嘅，咁佢就話啊，我唔要啦，呢個俾你啦。咁人哋好主動俾你嘅，但係如果喺度乞求咧就麻煩啲啦。即係因為我啲姐姐咧會話啊，你要唔要嗰啲印花啊咁樣噶嘛，會儲埋一堆。 咁咁咯，我哋再厚面皮啲。 佢儲埋到咁 大俾人㗎。我見過《陸雲套電影》都有嗰條橋咁樣啦。因為有啲係儲印花咧貼落去換嘢咧。我睇嗰個橋段就係咧幫佢貼好曬，然後成堆就嗱，而家賣俾你50蚊。但如果你自己儲，可能譬如100蚊㗎嘛。你慳咗㗎啦，已經。 真係又可以換錢。 係啊，都係一個錢嚟㗎。 其實但係嗰啲又係你唔要㗎喎。 係啊，譬如我估啦，我同彭仔係同一類人嚟嘅。如果你去便利店咧，佢俾印花你要唔要㗎？ 唔要。 就係、是。嗱， 你下次留俾我， 你又唔攞又唔要咧，跟住其實呢啲阿姐咧收銀嗰啲咧，其實佢代咗噶啦。 嗱，其實佢又唔得代噶喎， 係咪好似下難咁啊？ 應該唔代嘅， 係啊，唔可以代嘅。 但係佢俾你，你唔要喎。 佢應該毀滅佢咯。 唔點解啊？ 因為已知出嚟噶嘛，個客人 係啊，咁佢如果客人抌咗，佢執翻唔得噶咩？ 唔得咯，因為佢係喺度做嘢咯。 嗱，又係有一啲嘅道德嘅， 係啊， 道德又查啦。阿姐，你係咪曾經偷過地下兩張？ 有嗰啲職員俾人拉啊？ 有試過， 但係嗰啲係唔俾佢啊嘛。 嗰陣時俾人拉咧，就係話我明明消費咗攞五張印花，個阿姐咧冇俾你，自己扣起咗，係啦。又或者即係如果你講到個情況就係話你唔要啦咁樣嘅啦，咁嗰啲就有好問水噶。所以咧，即係其實呢個 case 係話俾你聽咧，原來所謂利益咧，我哋唔好就係諗住你係現兜兜咧，有張一百蚊、五百蚊嗰啲先係利益。係哇，一張 單據， 一張單據，一張 印 花咧，原來都可能係飲咖啡啦你。呢只歌啊，琴日俾人哋改歌词改到癫咗，咁啊当然啦，歌词背后嘅都系同今日美国大选有关，这个版本就播唔到啦，播翻个 原 版先啦，原装正版，打开眼界啊，佢系陈奕迅啊。 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都不想你，该会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可马上转身。早这样降生，如基因可以分。在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手几双腿放会令你喜欢我，顺利无阻，你爱我别管我几双耳朵，共我放心探过。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扮下與時並進先，而家最新咧，美國總統大選嘅選舉人票暫時真係好初步啫、 哦。 拜登就131票，咁、 哦、 Donald Trump 咧就98票，咁但係咧有好多好大嘅州咧，特別一啲搖擺關鍵州咧，仲係點票中。 係。 咁所以咧，其實咧有排啊，即係如果跑馬嚟講，呢啲叫做咩？千米定幾多千米㗎？ 哦， 二千四啊，有冇啲好長？ 係啊，好大長途啊， 有排啊，係 啊， 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好緊張嘅。 咁仲有郵寄嗰啲票咧？ 係啊，仲有郵寄嗰啲票咧，有排都未完嘅，咁啊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电台嘅新闻最新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的票站陆续关闭并随即点票。美联社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暂时在选举人票以131票对98票领先争取连任的特朗普。特朗普暂时预计赢得14个州，最新取得的是堪萨斯州。他亦在采用区域计票制的内布拉斯加州取得3票。至于拜登估计暂时攻下12个州和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多个关键摇摆州份包括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等暂时未分胜负。全国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候选人必须获得最少270张才可以胜选。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昨日被警方拘捕，被暂控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罪。据了解，事件同佢有份制作的721垂柱真相有关。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拘捕行动不是针对个别行业或节目，重申警方尊重新闻自由。现时运输署的车牌查册申请表格中没有新闻用途的选项，被问到是否只要记者进行车牌查册作新闻报道，就一定涉及虚假陈述而违法。郭家全回应说，车牌查册有特定用途，而牵涉车主的个人资料，查册申请人需要确保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如果索取的车辆登记资料并非用于交通及运输事宜，就有机会触犯刑事罪行，可能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国泰员工签署新合约的限期今日届满，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今早和国泰管理层以及劳工处举行三方会议。工会早前说新合约仍然有很多问题，对员工会带来永久变动和减薪，要求延期签新约至最少一个月，即是今个月21号。另外，工会下午将联同机师工会召开联合会议，商讨合作事宜。在北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多名问责局长早上开始和内地部委会面，多架正部长级官员座驾和政府车辆早上驶入特区政府官员入住的钓鱼台国宾馆。预料特区官员三日内将会和4至6个部委会面，是星期五晚在星期五晚转往广州，星期六在当地和深圳分别和广东省政府以及深圳市政府官员会面。林郑月娥早前押后发表施政报告，以便争取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目标在今个月25号公布施政报告。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38点，成交金额8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1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9.2跌20.6，腾讯控股585.5跌12.5，美团302.8升6.8，港交所368.4跌9.6，吉利汽车19.9升8.2，小米集团22.75升5.5，盈富基金25.02跌1毫，汇控34.6升8毫，中芯国际22.7跌1.15，比亚迪股份168.3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761点，升466点。港金现价报1744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76美元，卖出18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东隧啦，东隧嘅九龙出口慢线咧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咁影响到一带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东隧嘅九龙出口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嘅，咁影响到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呢一段咧都仲系挤塞嘅，咁但系就冇头先咁车龙咁长啦。龙尾去到蝴蝶谷道，长沙环嘅兴华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雨晴轩。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10至12，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1872388，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 平等知识你要知。 Alex 啊，一般人都会称呼听力有困难的人士为聋哑人士，其实咁样叫有冇错呢？ 喂，超 B， 听障人士咧并唔等于聋噶，佢哋只系可能咧受到听力嘅问题而影响佢哋嘅学习语言能力。越早接受专业嘅聆听、发音、语言以及情绪训练，说话能力就能够大大改善噶啦。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日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搵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逢礼拜三有我们的， 系啊，咁啊计啊，之前咧第一集有梁继章，第二集有李丽睿，第三集 轮、到我哋嘅好同事， 系啊，你嘅旧拍档啊，都系神风第一线旧拍档系嘛， 罗启新嘅有我们的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 七十。 喂，早晨啊，彭仔。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系点样啊产生呢一个环节嘅咧 ？Hello, Daddy Cousin 仔。 吓，系啊，系啊，就系呢一个环节啦。 嗱，其实咧，佢又经过一轮嘅演变嘅。咁啊，跟住啊，梁繼章咧就調咗做呢個風騷梁繼 cat， 哦， 係啦， 梁繼貓， 係啦，咁啊，梁繼 cat 嘅時候咧，後屘做做下咧又改、哦，就改咧就係、是、本來佢梁繼 cat 就同阿李麗蕊做噶嘛， 啊， 咁跟住啊李麗蕊咧就過咗檔啊嘛， 啊， 咁跟住咧就做重組咯，咁啊變咗梁思浩、梁繼章、羅啟新三個人咧、啊、就做風騷快活人啦， 哦。 即是将清晨快活人同埋风骚梁继 cat 呢两个名咧，冚掰埋，系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开始咗风骚快活人啦。咁喺里边咧就有好多嘅，即系又保持翻嗰个写笑话环节啦。咁写写下咧就啊，不如一个老豆一个仔咁样吓，咁啊叫 Hello Daddy Cousin 仔啦。咁啊梁继章嗰阵时咧就诶，不如叫 Hello Michael Cousin 仔啊。咁我都要出个名啊嘛。咁我就同佢讲话，我系把鬼啦，你成三个钟头都系你个名，你争不在嗰一个环节有冇你个名啫？吓咁样，咁我当然嗰阵时我系冇咁大声咁闹啦，系嘛？话晒佢都系一个高级监制啦。 啊，咁啊，最后咧就话决定都系用Hello Daddy Cousin 仔。 系啊，咁其实嗰个主旨咧，即系想讲啲衰嘢噶。 咩叫衰嘢？ 即系可能有好多 社会嘅黑暗面啦，定 社会黑暗面啊，或者系有少少。有少少味道嘅嘢啦，咁、 哦、 但系有味道嘅嘢咧，如果你两个男人喺度讲咧，就好衰噶嘛。咁、 啊、 但系咧就如果有一个细路仔嘅无知去问佢阿爸咧，咁、啊、嗰件事咧就接受程度高啲嘅、 啊，可以软化或者即系令到嗰样嘢冇咁重口味。 系啊，即系譬如。我突然间记起一个就系话个细路问啊，即系佢爸爸着咗件孖襟西装啊嘛，咁咧佢话咦，点解你心口有六粒 嘢嘅咁样，佢话诶，嘿呢个孖襟西装你都唔识嘢咁样，跟住然之后就话，哦，我见到啊嗰啲动物园嗰啲猪咧，佢个心口都系着咗孖襟西装咁样。 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笑话， 好似系啊，咁样咯。咁跟住就慢慢搞下搞下，阿 Cousin 仔咧就 红 越出越多咁啊，变咗一个感觉咁。后嚟发展到，譬如话出到去出边咧，即系做嗰啲栋笃笑咧，咁咧都会有啊，有呢一个 Hello Daddy Cousin 仔环节嘅。咁咧就有埋阿桂花田做阿妈嘅。 啊，仲多咗。 咁嗰阵时咧。即系出到外面咧，哇！啲嘢仲大胆。 如果唔系咧，啲人冇反应噶嘛嘅。 系啊，即系嗰佢哋可以，譬如话阿 Cousin 仔咧，就食剩晒啲嘢啦，咁样，跟住佢阿妈就闹：你做咩剩晒啲嘢啊？咁样，跟住佢就问佢爸爸啦，剩晒啲嘢英文系乜嘢啊？咁样，唔系问佢剩英文系乜嘢？咁佢阿爸咧就误会咗，唔知道系即系。剩低个剩，以为系宁静嘅静，咁就话咗俾佢听系 silence 咯， 系， 咁跟住一愣埋，咪变咗一啲唔出得街嘅嘢咯， 真系，咁就成为咗啊呢啲就系收音机以外。可以同大家分享嗰啲笑话啦、喂，咁如果我哋依家咧都想仿效翻，整翻个唔知 Hello Daddy Cousin 仔就冇啦 Hello 爷爷阿鹏仔咁样，咁呢个笑话嘅一个环节，你觉得应该融入啲乜嘢嘅题材好 咧？其实咧，我觉得以前咧Cousin 仔咧都仲 work 嘅，但系慢慢咧开始我自己年纪越嚟越大咧，咁我听翻扮出嚟嗰把声咧有少少毛管动啊，吓咁啊加上阿鹏仔扮嗰啲细路咧。是比阿 Cousin 仔更加细啦，更加黑人憎同讨厌啦。咁 系咪真系已经唔需要做？ 系啊，佢已经可以收，即系收档啦 ，Cousin 仔。 即系用嗰把死人声已经好笑啊，定系惹人讨厌啊？ 系啊，咁冇嘅，其实即系最简单啫嘛。如果有个阿爷咁样啊，即系Cousin 阿鹏仔扮阿爷嘅咁样，咁啊 Cousin 仔咧，佢可能就会睇下嗰啲咩叫大选啊，问下嗰啲咩Donald Trump 啊嗰啲咁嘅嘢咯。 啊，咁呢个可以系一个方向，系咪啊？好，等我又谂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当年咁样嘅效果先吓。Hello Daddy Cousin 仔，喂，唔该晒罗启生，喂，得闲嚟客串下啦吓。 好啊， 好，拜拜， 拜拜。 岁再到浮面前，也许一切在变有 照，兜兜转转，如用这歌可以代表我，帮我为你加一点附和，假使可以全没隔阻，可以代表我，可以伴你不管福白和，这样已是很足够。 拉人仔 ，Hello Auntie， 咩事啊？拉人仔， 你喺度做咩啊？ 我咪喺度装香拜神咯，你冇眼睇到嘅咩吓？ 哦，又会咁得意嘅？ 有咩咁得意啫？你啊，嫲嫲都话拜观音啦， 就系咯，嫲嫲拜观音 ，Auntie 你拜神。但美国有个人拜灯哦，好特别啊 ！Hello Uncle 拉人仔 ，Hello Uncle， 哈咩事啊拉人仔？ 啊，电台系咪有个自己人嘅节目啊？ 系啊， 咁点解个节目冇好似嗰啲广告咁喺大厦外墙挂条？Banner 去宣传下嘅， 咁嗰啲系直翻嚟噶嘛，可能唔啱用咯。 Hello Auntie 拉人仔 ，Hello Auntie 有咩事啊？拉人仔， 我考下你，美国有拜登 ，Auntie 阿姨你拜神，阿嫲拜观音。阿蔡拜咩？ 啊，呢、這个我知道、啊，阿蔡系拜姜嘅。 叻。 仲有冇啊？ 冇啊，仲够啊！谂呢啲度巧啊，其实我都头发白埋嘅，真系。 俾翻 credit 罗启新啊！ 犀利犀利，其实。其实但是你可以继续玩下去的、哦。 是啊 是啊。 继续拜 什么啊好啊来啊来啊 来啊。拉人仔 啊你知不知道呢啲杀手呢除了有小学同学之外他都会冲凉的。 哦 知不知道 啊 他会冲凉的。 杀手梗是会冲凉他都是人来的嘛。 那他用什么番碱冲凉啊 杀手碱 是啊。 Hello, Auntie。 系点啊？你系咩啊？ 大明咧就养小明、哦，咁边个养翻大明啊？ 边个养大明？ 系啊，大明养咗小明，咁边个养翻大明啊？ 咁啊，小明养大明啦。 唔系啊 ，Uncle， 咁你知唔知啊？大明就养小明，咁边个养大明啊？ 你养大明啊？ 我唔会噶。 我知啊，系只狗啊。 点解啊？ 狗养大明。 Auntie 啊， 点啊？ 你知唔知咧？除咗棚仔之外咧，有边种动物佢系唔会高噶？ 除咗、啊， 除咗棚仔唔会高， 仲有边种动物都唔会高噶？ 啲牙唔会高啦，系咪啊？ 动物啊 ，Auntie， 我系个动物啊。等先吓，咩高啊 ？Uncle， 你知唔知啊？除咗你自己唔会高，仲有边个唔会高嘅动物？ 要想下，俾貼士得唔得噶？ 佢行得好慢噶。 哦，行得好慢，拖台，龟。 龟咯，点解啊？ 龟苓膏。 好嘢。 接受挑战，继续啦你。 吓，得唔得啊？我有好多。 咁开心嘅。 继续啊。 好啦，咩猪系最干净嘅？ 珍宝珠 错， 香珠 错，三个字 陈宝珠 唔系， 你唔可以话佢唔干净噶噃。 哦，佢唔系最干净咯， 我系最干净， 佢系干净啫嘛，我系讲最干净。 哇，系咪抹加士个咩珠啊？ 系啊， 咁 咩珠？ 冇错，逼咩珠 系啦。 跟住呢个唔出得街噶，同头先 Cousin 仔咧话同桂花田玩嗰、那个即系沙林嗰个一样噶。不过 嗰、那个啊，直情俾你试到摊摊腰啊！ 系啊，不过呢个咧，我哋可以估下嘅最多唔出街咯。小矮人咧偷睇白雪公主冲凉， 哇！ 估一种饮品。 哦，我知啦， 系咪真系知噶？ 系咪两个字啊？ 咩颜色噶只汽水？ 可以系嗰种透明嘅咯。 系咯， 透明颜色加个雪糕上去。 我哋可以用英文歌咪得咯？ 吓 ，Seven Up 系。 冇啦，其实你咁样玩到系有排嘅，但系都好开心嘅。 其实仲有一个咧，都系来自罗启新噶。 好啊，你好记得我。 我记得呢、這个。 继续啊。 哦。好考下你哋 uncle auntie， 系啊，点啊？ 喺咁多种咧战略武器之中，有听过啊？ 冇。 喺咁多种战略武器之中，对于又系自己人个节目，佢哋最唔中意边种战略武器？ 隐形，即系嗰啲隐形战机嗰啲 啊？ 系 啊，类似呢啲啊。 哦，迫击炮啊？ 我知诶。 佢系中唔中意嘅，最唔中意。 嗰个系武器嚟，佢有用這個呢个咧嚟玩过第二种咯。佢就话佢哋最唔中意坐飞机嘅时候有啲咩事咯。 哦，飞机失事。 唔、哦、系啊，中途转。 哦，系啊。 啊，你啲武器啊。 系啊，系一种型号嚟噶。 系 咩？哦， 我七四七啊。 唔系嗰种 number。 哦，我明啦。 米格。 死啦。 隐形。哦 ，F 一一七。 你差唔多隐形嗰 种，因为隐形咯， 差唔多隐形，隐形亦都可以系点啊？ 隐形战机， 隐形战机， 和谐，即系冇 隐形武机。哦，我知边只，而家最新嗰只 咩？ 无人 系啊， 系咪都系讲下笑啫？ 好啊，我又考下大家吓。 咦，你都你翻翻嚟咯？佢记忆翻翻嚟啦， 忍唔住 啦。 小朋友系啊，好中意玩游戏系咪啊？喂，答案 系 啊， 啊，有啲游戏唔玩得噶喎，系咩啊？ 咩话？ 有啲游戏唔玩得噶， 有啲游戏唔玩得， 系啊，样样游戏都可以玩，但系嗰样游戏唔可以玩噶。 嗰样系咪都叫游戏噶？ 系啊， 系咪食系咪食粥嗰度嗰啲游戏啊？ 唔系 中宝嗰啲啊？ 嗰啲可以玩嘅，咁有啲咩游戏唔玩得噶？ 死亡游戏 唔系咯，三个字。 咩游？我知啦，石游戏。 其实真系好攰噶，我哋有时咧去谂呢个 IQ 题嘅环节咧，系有谂到一个点咧，就系由一个答案谂题目咯， 系易啲噶。 好啦， 系 啦，有一种动物去到茶楼嘅时候，佢一定会嗌嗰个点心，嗰个点心就系烧卖。咁嗰个系咩动物？ 一定要嗌烧卖。 系啊，佢其他佢唔食，你俾叉烧包佢都唔要噶。系啊，你俾第二样山竹牛肉球佢都唔要噶。佢一定要烧卖，佢太中意烧卖啦。咩动物？ 系咩动物 啊？鱼啊？ 唔系，不过系水系啱嘅， 即系 同啲 水 有关嘅。 鲨鱼？ 唔系。 咩方向咧？死啦！ 我又谂鱼肉先买啫。 唔系， 系咯。 我可以净系讲个答案，你都仲要估噶。 系啊， 系啊， 咁深嘅。 好，讲嚟听下啦。 系虾。 虾饺烧卖。 点解佢唔系食嘅咧？ 系咯。みんな最高ありがとう。かわいい。かわいい。Come on tonight, come tonight, so we can roll around, have a pillow fight like a major, major, OMG. Yeah. 1872-388-1872-388-1872-388，我哋稍后有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有啲特别嘅，同你玩过，我哋估戏名，点样估法咧？稍后话你知。而家打嚟1872-388-1872-388。 政策目标喺今个月25号公布施政报告。南韩军方表示，昨日下午在江原道东部地区发现一名身份不明的北韩人，靠近两韩边境韩方一侧的护栏，他已经被扣查，军方正调查事件，包括他如何越境，以及是否因为有意归顺而越境南下。军方又说，暂时并没有侦测到北韩有任何异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60%以下。正午12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106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偏西方向移动，靠近吕宋海峡。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5.1点，成交金额9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1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1.2，跌18.6。腾讯控股587.5，跌10.5；美团305.8，升9.8；港交所368.2，跌9.8；吉利汽车19.94，升8.6；小米集团22.85，升6.5；汇控34.8，升1元；盈富基金25.04，跌8仙；中芯国际22.65，跌2仙。京东集团334.2，升12.2。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081，瑞士法郎8.462，澳元5.511，加元5.859，新西兰元5.161，欧元是9.0272。每百日元对港元7.3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750点，升455点。港金现价报17440元，跌了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61美元，卖出189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啊，慢线有道路工程噶，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咧就车多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挤塞，龙尾就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嘅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嗯，我头先呼吁咗噶啦，我哋间啲咧会有猜猜我是谁啦。 而家可以打电话， 而家可以打嚟，可以啊，我哋玩古戏名啊。 其实都唔 都 玩 过 嘅。 我哋冇喺猜猜度玩咯、 哦， 我哋有介绍过咧。嗱、嗯，我哋俾啲 tips 大家，有好多嗰啲戏名咧，中港台啦，嗰、那个中文翻译全部都唔同嘅。 哦 系啦，冇错，即系你往往咧，你听完之后你就话，譬如举例啦，嗱、嗯、嗰条大家冇得出啦吓，《海底总动员》去到台湾嗰度就变咗咩话？ 就系、是、呢个名字， 唔系。啊，系啊，海底总动员， 系 啊， 台湾， 哎呀，我当咗自己讲咗，唔知咩名系啦。 而大陆咧就叫做咩啊？海底有都系鱼咯。 海底都是魚咩？ 都有魚，係都 是 魚， 係 都有魚。 好好笑噶，係啊！咁 其實香港咧就譯做 海底奇兵，係啦。咁所以就 我都發覺咧，就台灣嗰邊咧，佢哋好中意改啲電影 總動 員 咯， 用總動員。 係啊，係啊，係啊！ 我記得101.9咧，都係類似101總動員咁樣噶。 係啊，咁啊好有地方特色嘅。咁我哋攞嚟玩嘅話咧，嗱，即係內地都係噶。 我哋意思去玩嘅時候，我哋攞人哋嗰啲名睇下佢係咩戲。 错啦，系、 okay, 啊，因为内地咧有一套好容易估都唔使估噶嘛，譬如佢叫咧叫做泰坦尼克号啊嘛， 哦系 啊，系啦， 铁 达尼啊嘛，系啊，咁佢就叫泰坦尼克号，咁咪内地都会有佢一套译名嘅， 咁就问啦，其实即系我哋香港 嘅边套戏 时候叫咩名啊？ 系啦，睇你估唔估到，咁我哋咧就可以晏啲12:30同你玩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嘅， 好嘅， 系 啦， 大家可以攞打电话嚟玩啊， 系啦，嗱，咁啊香港咧呢几日咧其实有一单新闻咧，我哋都讲咗两天噶啦，不过未有机会深入讲咧，咪就嗰个疫情咧。其中有一個危有兩個高危群組嘅，一個就係嗰個叫做station 咧，就 離島嗰個 離島嘛，係啦， 又多嘅幾個， 又多幾宗，咁就固然你要小心啦。嗱，但個個都仲好啲喎，因為點解咧？ 大家知道去玩， 你去咗嗰度係啦，甚至乎你去檢驗嘅時候都可以光明正大。你係做咩噶？離島啊，哦 ，OK， 梅窩群組啊，呢邊，嗱都講得出啦，係咪先？好啦，另一個。源头 系 就 讲 唔出 嘅， 因为你做得出，但唔敢讲。 哦，哎呀，咁即系唔见得光嘅嘢嚟嘅。 你嗱，冇话唔见得光， 唔系佢个地址就曝咗光啦。 系啦， 但系你嘅行踪就你唔系几想见光。 我啱啱先复咗我个朋友，佢 send 俾我。 复佢做咩？ 我就话。真系人生大挑战， 系啊，冇错啦， 大挑战， 咁系大挑战啊！ 就因为大家都知啦，其中有一个即系确诊嘅患者咧， 系内地女子， 佢系一个性工作者嚟嘅。咁、性工作者佢如果要开工嘅话咧，就会有好多客人咧同佢紧密接触啦。咁呢个本来好顺理成章，你会觉得。喂，你如果系茶餐厅嘅，你梗系揾翻啲食客啦。 啊、 你系铺贴嘅，揾翻嗰啲顾客啦。咁佢系做 性 工作者，就要揾翻啲恩客或者嫖客啦。 呢、這个名真系改得 系咯，嗬。 咁等佢哋舒服啲啊嘛，讲得 系啊，都得嘅，真系或者嗰啲咩吓，诶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无论你个名字改得几好听都好， 咁你真系个客啊！ 咁你去到都系恩客啊！ 你都系要帮衬过啊！ 系啦， 真系嫖客啊！ 冇错啦，就系嫖客咯。咁而家咧，因为。 警方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咧俾出嚟嘅资料咧，佢就话怀疑嗰个确诊嘅性工作者咧，佢喺呢一段期间咧，即系我哋琴日都数过啦，我谂佢系讲紧话唔知呢个零月期间啦，因为佢嚟到大围嗰度住啦嘛，咁样，再加埋佢之前咧喺某一间酒店工作咧，佢话佢好似有接触过百嘅客人。 是 过百， 即是话咧嗰个范围系 怀疑啫， 怀疑 系啦，怀疑啫，即系冇一百都几十噶啦，起码 系啦，冇错。咁而家问题就嚟啦，咁你点揾呢百几人出嚟咧？ 嗰百嗱， 以前咧就话呼吁，喂，你去过嗰间餐厅食嘢嘅朋友，自己投身，咁你就会即刻举手，我去过茶餐厅。咁而家呢个。嗱，食过嗰个凤爪嘅自己走埋嚟啦，边个够胆企起身？ 啊，系啦，即系最紧要就系话，你要 都可能好闪闪烁烁。 你要嚟检疫，咁佢可能就会话，如果系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一个唔该你确诊咗嘅，咁佢都会追访翻你曾经接触过啲咩咧？你答唔答咧？ 系啦， 而家咧就先讲咗就系、是、政府方面嘅就公布咗呢件事，咁就亦都有个范围走咗出嚟，咁就系咪呼吁嗰啲？即係 幫襯過嘅， 係啦，嗰啲嫖客、恩客啦，好啦嚇，咁就自己去檢驗， 嗯， 係咪啊？即係自投案咁樣啊？ 佢以前咧，大家就即係好直白咁啊，呼籲嘅時候咧，就話大家快啲嚟啦咁樣，估唔到今次啊！我哋卫生防护中心咧，都为佢哋度身订造咗咧一套全新嘅检测嘅方法。 系咩啊？ 变色， 即系一条鼻道啊？ 系鼻道，咁啊太明显。其实鼻道咪仲衰， 入得嗰条鼻道。其实即系等于咧， 我哋都要顾及嗰啲人嘅感受噶嘛。 大门口呢边，鼻道呢边，哦，即系呢班全部恩客啦。 我想讲咧，其实即系等于咧，有阵时咧见到嗰啲嘅新闻图片或者影片咧，佢会咧将嗰个当事人嘅身边人咧， 全部打格仔， 就打格。或者將當事人打格仔，佢身邊嗰個咧冇打格仔， 你咪 其實即等於你都知佢係邊個咯。 係啦，因為點解咧？佢而家冇咁即係誇張嘅，但係咧，阿張竹君醫生咧，佢就咁樣勸住大家，你聽下就知道咧，佢用心良苦，佢話嗱，各位就咁樣嘅，你哋咧如果覺得自己係高危嘅話咧，你唔使睇醫生噶， 直接。 你可以去門診度拎個樽， 哦，係啊， 咁啊就翻去自己做測試，咁即係話咧，嗱，你拎個樽，冇人知點解要拎個樽噶嘛， 好多人都拎樽嘅， 我個都拎樽噶嘛， 係啊， 佢就講咗咪，嗱，你唔使睇醫生嘅，因為你睇醫生咧，可能就要同人哋講話，醫生，醫生，我就住大圍嘅，你明啦嗬， 就係嗰個五層高嘅唐樓咯， 唔好講醫生，唔講，係啦， 好啦，即係唔想交代，透露咁多嘢嘅， 你唔使交代就攞膠樽。你就攞个胶樽就得啦，咁样 翻屋企就自己收集咗啲样本， 系啦，你又唔需要人帮嘅，应该自己可以搞掂嘅，咁所以你又唔怕俾你身边屋企人知嘅，系嘛？ 第一招、第二招，佢就希望咧，即系你点样可以令到嗰滴墨水唔好咁碍眼咧，就系、是、沟多啲水落去啊嘛，即系等佢化开啊嘛。 哦， 咁佢而家咧就化开啦，佢仲有第二个建议，佢就话嗱，其实各位朋友咁嘅，即使你唔系客人咧。其实你都可以做测试噶嘛， 因为咧嗰栋大厦，因为佢讲 有其他人住噶嘛， 有其他人住噶嘛， 系啦， 咁你都喺嗰条走廊嘅嗰条楼梯出出入入噶嘛， 我系个大厦嘅紧密接触者， 冇错啦， 大厦嘅住客， 佢仲俾咗个好好嘅一种嘅叫做理由，你可以说服自己或者主要说服身边嘅人嘅，佢就话嗱，你就费事感染身边高危人士啦， 系啊， 咁你就算唔系客人。你都可以去攞樽啦，咁即系话咧，如果所有朋友咧呢段时间去攞樽咧，阿强，你做咩而家走去检测？哦，冇，张竹君医生都话攞樽保障自己啊嘛， 同埋市民责任啊嘛。 你系咪去过嗰度？嗱，医生话去过嗰度，唔代表系客人啊， 系咯， 唔系客人都可以验咋。 上个礼拜六 系啊， 去过大围啊， 喂，真系啊。 嗰个大卫嚟噶， 系啊，嗰个私家医院喺大卫嚟。 啊，系啊，佢私家医院。 你去私家医院啫， 俾3000人睇医生啊，佢。 咦？莫非原来佢成个铺排系咁完善嘅？ 哇！就 仲 积火 啊，你话？ 系， 你话 错，仲积火。原来你积火唔系食寒烧。 哎呀，说穿了。 哎呀，原来系咁样。哎呀，你都知啦，认唔到嘅，因为阿张竹君医生都话， 系啊，嗰度又冇闭路电视， 有啊， 咩嗰个唐楼，佢话唐楼嗰度冇， 系咩？佢话就算有，因为佢话就算有都揾唔到啊，佢 系 戴晒口罩啊， 系啊，好难揾到， 系啊， 系啊， 系啦， 好难认噶， 但系嗰位肥瘦好易认 嘅啫。 系啊，而家嗱，咪最惨系咩咧？你知唔知多咗一个特征啊？ 咩？ 佢话咧，佢嗰栋居住嘅地址咧就系大围某栋唐楼啊嘛。 系啊。 咁咧，佢话佢原来附近楼下咧有茶餐厅啦。 系。 佢话啲茶餐厅职员话。死咯，好担心啊！而家， 因为佢可能成日送外卖上去噶嘛。 唔系啊，佢系话嗰度有好多客人咧喺佢嗰度帮衬，而佢啲客人咧，佢话我开头唔知佢哋咩人嚟噶， 系啊， 一个两个后生仔咧。拿住个手机就喺楼下度等，跟住嚟食嘢。屎啦！而家谂翻咧，可能全部都系百二蚊噶咁样。 咁唔系佢怀疑啫，嗱呢个小可担心。 都有啲可能性。 系有可能，但系又唔使咁过度。咁你 你谂下几惨啊？ 你 系 知噶？ 咁佢咪去验下咯？ 系啊系啊。咁佢 嗰个验嘅时候点啊？ 大围嗰区咯。 你就仲衰？你举一嚟验啊？点解你嚟验阿姐？我大围嘅。 我系茶餐厅。 系你唔好误会喂喂，我阿姐我系大围，咪即系你唔好误会啊！真系。系啦，好大件事啊！而家 咁亦都可以有远过大围都得嘅， 系啊， 同埋咧，因为话佢嗰栋大厦咧有足肉店啊，系咪啊？咁都有好多人去帮衬噶嘛。咁你嗰啲就途经嗰栋大厦嘅人咧，咁你真系担心噶。 系啊，同埋佢仲要喺酒店又接触过咧。嗱，我觉得呢单嘢而家咧越烧越大件事。 其实系啊，我想话牵连甚广。 除咗疫情本身咧，仲会牵涉呢一个咧家庭纠纷啊。 一定系啦。 嗱，佢仲要其中一格咧就系嗰啲审问啊，啲职员而家佢嗰种怀疑就话咧，佢认为喺个出入咧拎住手机嘅后生仔就 系 啊嘛，我大件事啦，搵路嗰啲行过唔得咩？系咪先？ 企喺度等朋友嘅呢啲 系啦，拎住手机好正常噶嘛， 真系好多嘢要讲清楚。 系啊，细细都唔清嘅，惊佢哋。 咁讲唔讲啊？ 啊，唔系，最紧要唔系问题，佢啲真系唔关事嗰啲，佢真系唔使担心啦。 但系如果你唔讲咧， 如果系个老公嘅话， 系啊嗱，我哋仲要咧， 真系有去帮衬嘅话， 佢有帮衬，佢仲嗱，其实而家咁样嘅，佢有帮衬。佢又走去驗，其實應該都會嘅，佢會去驗嘅。但係佢有九成機率咧，佢唔會話俾你聽，我係大圍嗰度嘅。嗱、哦，咁會發生咩問題咧？多咗宗源頭不明感染啦。 哦，因為佢唔肯講， 佢唔講啊嘛。 啊 即係最有機會咧，就係佢話阿生你咩事啊？咁佢驗啦，跟住大家嚟時，萬一 touch 到中個招， 真係中咗啦。 先生你中個招喎、啊，你可唔可以講翻你過一個禮拜行蹤、 我唔記得咯。 冇啊，喺屋企咯，我冇出過街啊。我匿喺廁所，直情冇離開過個馬桶。 冇外遊，冇接觸過其他人啊。 真係你肯定咯，冇，絕對冇。有冇曾經去過大冇？我沙田都冇去過。我唔去新界東嘅。我呢世都唔过新界东，我冇护照去唔到新界东嘅。先生去新界东唔使护照，我冇去过。我身在九龙人，死做九龙鬼。 嗰、那个酒店喺边度嚟噶？嗰、那 个酒店唔知系咪喺旺角定边度噶？系咪啊？ 嗰、 那 个酒店喺旺角。 我系咪喺旺角啊？我港岛人嚟噶。你会唔会讲间酒店喺香港岛噶？嗱，咁啊大件事啦。跟住一 check 唔到个源头，咁点算好咧？嗱，所以呢个时候。华盛顿斩苹果树呢个故事又要出嚟啦！ 我哋 要做一个 诚实系美德， 诚实的男人。 咁要测两下，除咗测阳性阴性，仲要测方。 系啊，测埋方。你冷静啲。嗱，你交樽嘅时候系啊，初步咧验都系确诊嘅。咁但系你唔紧要。 你会话俾我老婆听噶？ 你冷静啲。 冇啊，我哋同你老婆冇任何沟通渠道嘅。 有私隐嘅， 有私隐嘅。 不过唔见咗14日，系冇办法啦，你。 喂，咁啊，老婆都要验埋噶啦。 咁你话牵连有几大咧？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改变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众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脊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One， 我帮佢唱埋， 唔该晒。 郑中基 ，My Only One， 暖 男爸爸，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1啦，都呼吁大家可以打嚟，我哋晏啲会同你咧玩呢一个三地中文电影译名啊，系啊，中港台啊，如果泰国有，我哋都会译埋。 哦，系西片先会咁噶， 系啦，因为你如果中文片，你本身系咯，点啊？ 又再改 过，赌神就叫赌神啊嘛，佢唔会再改。 原来佢喺呢个大陆又唔同名。 系啦 ，OK， 咁啊，所以电话号码18723881，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啦吓。 嗱，我哋咧之前咧成日话，老师咧，即系呢两日都讲咗啦，啲老师帮同学仔改簿、改簿，系啦，都有啲吃力嘅。咁啊，但系有冇谂过咧？家长群组咧，因为即系好多学校咧，而家都已经有晒电话里面嘅家长群组啊，班有班嘅群组啊，成间学校有成间学校群组啊，家长教师群组又有啊，即系好多群组嘅。 嗯， 系啦，咁又系啦，真系响个不停噶。我试过。唔好意思，即系讲句，我试过咧，真系唔系顶唔顺咧。 佢 lift 咗 group， 我系唔系我试过提出一样嘢，我就话啊系啊，好多好有心人嘅，就去即系讲咗一样嘢出嚟咧。啊，譬如冬天啊，大家要换校服啊，记得去嗰个日期啊，唔系记得系大家如果同学仔啲校服唔啱咧，就真系去摆翻学校。 即系啲温馨提示。 系啊系啦，咁样咁有一个咧，咁跟住就提咗出嚟嘅一个 message， 跟住有家长就好啊，多谢你提升啊。另外一个家长多谢你提升， 有九万个， 一个群组百几人。 一百个提醒，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跟住我就试过提出话，其实咁啊，如果有一个人咧回应咗嗰个提示咧，已经好够噶，等于代表其他人多谢噶啦，冇人应该唔多谢嘅咁。 系， 然之后你提出呢个建议，跟住其他有九百个又话 认同， 系咪咁啊？ 系啊，嗱， 个个都话，我哋唔好再讲咯，记住，我都知，我都知，我都知，我都知，我都知。 没完没了啊！ 大家可唔可以停一停啊 ？OK， 我停先，我又停，我又停，我又停，我又停，我又停，我 又停。没完没了，系，所以咧，即系有啲，即系都有啲技巧嘅。嗱，但系我唔系讲呢个嘅。 哦。 而家咧喺呢个叫做江苏， 你慢慢就惯噶啦。佢讲完个西瓜之后咧，但我今日想介绍个苹果。 咁都系少咗千年嘅啫。咁啊，就系讲紧学校咧都有群组。 OK。 咁啊，老师咧就会同啲同学咧或者同家长咧会有群组啦，喺度里面嘅。 系。 咁跟住咧，但系江西嘅老师就近日收到一个爸爸退出群组， 系、 哇，好大件事， 系啦，有个家长退出群组，但系个老师令到佢退出群组，我顶唔顺你啊，咁样， 哦，系咁， 系啦，你觉得佢咩？ 个老师成日喺个群组里边讲啲好可爱嘅叠字嗰啲，乖乖啊，食食啊，饭饭， 唔关事，唔关事， 系老师成日放佢自己嘅相。上去 都唔关事。 老师成日 同佢个仔嘅功课有关事。 哦，佢老师成日喺个群组度教佢仔做功课。每一条都要话你而家即刻 send 俾我睇啦，一加你即刻 send 俾我。 佢嘅 好烦， 佢嘅评语成日都会牵涉到佢阿爸， 你都 OK 喎呢个。 又会 小朋友，你阿爸点教你写字噶？小朋友，你阿爸教你点计数噶？ 阿爸有冇教你？ 嗱，我真系唔知咧，点解会有啲咁样啦吓？ 嗯 哼，四完嗰个家长啊退出群组嘅时候， 佢抢唔到红包。喺群组度抢唔到红包， 佢抢到啲嘢翻嚟，但系老师俾佢嘅。 老师俾佢， 但系呢样责任唔系家长噶嘛？ 佢抢完之后佢就唔中意啊？ 唔系嘅，唔使抢嘅，系老师分发嘅，就 系 老师成日话咧，诶，各位家长唔该咧，啊，麻烦你哋咧帮手咧为你嘅仔女咧改功课簿啊！ 我改功课啊， 系啊， 咁好少， 系啊， 呢个工作系家长做， 系啊，嗱。所以咧，嗰个家长我癫啊！你做咩？我点解仲要去负责埋我帮我仔改功课簿啊？ 咁点样改法啊？有冇？ 唔系，即系可能佢俾我 mon 到 answer 佢，跟住你咪喺度。 哦，你帮我剔剔剔噶嘛？ 哇！咁份粮俾埋我 啊！冇，但系如果系咁嘅话，佢退出群组帮唔到件事噶。佢退出群组帮唔到噶，佢系要屈你噶，咁点啊？ 跟住咧，咪就系话点解教啊教你教改啊我改，咪唔系你改咩？你嘅职责嚟噶嘛？咁样家长咧就觉得好疲累，好辛苦啊！ 结果全校嘅家长都响应呢个 系啊，有啊，即 系 佢话原来我想话真系呢个题目原来咧可能唔系净一间学校系咁。佢话呢个题目呢条题一出咧，哇一呼几十万人应啊！ 系 即系讲紧其他嗰啲社交， 即系原来内地好多家长系要接受帮细路改埋簿嘅任务， 佢哋兴咁样， 可能系最新嘅亲子教育。即系你唔好撒手，可能系调翻转，你唔好撒手唔理，撒手唔理咁样，个撒手咪拉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的票站相继关门，随即点票。美联社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口气攻下西岸三个州，包括全国最多选举人票的加州。至于争取连任的特朗普，预料再取得爱达荷和犹他州，估计拜登暂时取得209张选举人票，而特朗普就有118张。至於多個關鍵搖擺州份，包括佛羅里達、賓夕法尼亞、佐治亞、北卡羅來納等，暫時未分高下。全國共有538張選舉人票，候選人必須取得最少270張才可以勝選。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暫時未有源頭不明病例。本港昨日新增9宗確診個案，累計確診病例5345宗。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應有關港台節目鏗鏘集編導蔡玉玲被捕事件時表示，就有關案件，警方是因應有人作出投訴，根據案情作出調查，取得法律意見之後採取行動，與過往是一致，又強調不是針對個別行業。據了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領多名問責局長今早在入住的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與商務部部長鍾山會面，預計下午與科技部及民航局官員會面。現場所見多架正部長級官員座駕和政府車輛朝早駛入釣魚台國賓館，預料特區官員今日起一連三日與4至6個部委會面，星期五晚轉往廣州，星期六在當地和深圳分別和廣東省政府以及深圳市政府官員會面。林鄭月娥早前押後發表施政報告，以便爭取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目標在今個月25日公布施政報告。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3点，跌六点，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1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1.2，跌18.6；腾讯控股587.5，跌10.5；美团306元，升10元；港交所368.6，跌9.4；吉利汽车19.86，升7.8；小米集团22.95，升7.5；汇控34.75，升9.5。盈富基金25.06，跌6仙；京东集团334.6，升12.6；中芯国际22.7，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元，瑞士法郎0.916，日元系105，加元1.323，人民币6.714。英镑兑美元1.299，欧元兑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775点，升479点。港金现价报17,44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89美元，卖出1,8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年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音乐说，蔡一杰的音乐选择。 怎么天生不自量，好，其实我自己好喜欢啦。张国荣咧，佢话我要唱卡拉 OK 咁样，咁跟住咧就唱咗只《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当自己今日火炉好似舞台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幾好喎、 啊！係啊， 見證住我哋嘅嗰個 不濟啊， 嚴謹喎、 啊。嗱，係見證住咧曾志豪同程振鵬嘅不濟，但係亦都見到桂花田嘅嚴謹。 冇則天一樣啊，漏咗個字啊，未到啊，唔齊啊，咁早做咩啊你啫？你咪 feel 到呢個外母唔容易搞咧？ 慢咗半拍， 係啊， 咁勁。 你说阿华几大压力啊？ 我下次 食食食食下饭咧，点解个碗饭食唔晒？跌咗两粒饭粒，执翻啦。软泥奶冇食饭啊？啊， 只手啊！ 其实我。我喺企都系咁噶， 你完全我哋 feel 到啊， 系啊， 系咯， 系咯 ，OK， 我中意。严 谨好唔好？ 严谨啊， 佢中意咩？我系啊， 严谨。 但系个人冇晒人生乐趣。 但你展现晒出嚟 咯。 系咯。 咁我唔系最 好彩咯，好彩咯。 咁样， 我女婿咯。 咁都未去到人生乐趣嗰样嘢。 系女婿啫，唔系人世啊嘛，唔识过人世啊嘛，真系。OK， 嗱，呼住电话。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今日我哋玩中港台电影，系啊，欢迎大家挑战我哋，系啦， 欢迎 啦。喂，不过我哋都系讲紧一啲经典嘅，大家应该系会识嘅啲名。 我哋唔会特登 留 三 级 片得唔得？ 有经典嘅都可以， 经典嘅三 级 都得。 好啦，欢迎打嚟啦。先奶你好， 我哋系丰收快递。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我哋有电话喺度，有电话喺度啦，1872388，你系边个啊？ 系咪波比 ？Hello， 波比。 Hello， 波比，你好啊！ 欢迎你， 主持你好。 系啊，会唔会 系咪要拣人先啊？ 系啊，或者你有电影戏名想考我哋都得喎。 边样你系？ 我系拣人得。 好啊，好啊。 其实我系支持多喺港产片，所以其他如果你其他电影咧，可能我未。 咁就啱啦！哎呀，真系我哋一直同你玩下。咁你想拣边个啊？鹏仔、猴仔定系甜甜？ 我拣阿田啦， 好 嘢，好, yeah. 好，相信你呢个年轻人，你应该都有睇嘅，就算你冇睇，都系会接触过嘅，就算你冇接触过嘅，你都冇理由唔知嘅。 好啦，我哋可以唔使理佢嘅，头呢三行系冇意思嘅，系啦，冇讲过嘅， 佢主要系揾紧， 系啊，佢仲揾紧啫。 嗱，我咧，我只系讲中文，大陆嗰个戏名啫，因为咧一讲台湾咧，你一定系知道边个嘅，咁所以咧，我净系讲大陆啊。嗱，我琴晚睇咗呢个咧，我真系笑到我咧，即系肚都挛埋嘅。呢套戏名，嗱，我揾咗佢系咁讲过吓，叫《生化昆虫超人》。 生化昆虫超人， 究竟系咩戏？ 超人 生化 昆虫超人 喺内地嘅译名就咁啦。 生化昆虫超人， 哎， 我知啦，我估到，我估到。我哋如果中文上嘅话，系两个字嘅啫。 唔系，佢 唔系嗰套咩？ 你以为嗰套更加劲啲添？ 系啊，咦？ 两个字， 哎呀，我估错咗，三个字， 你一定有接触嘅。你一定有见过， 是荷里活片嚟噶嘛？本身系、 一定系， 系咯， 系漫威，我哋叫漫威 系嘛？系咯，漫威咯，我咪以为嗰套咯。 漫威好多电影啊嘛。 哦，但系生化昆虫人咩？ 生化昆虫超人， 我 估到啊， 系咯， 哦。好啦，我哋等阿波比玩下啦，波比。你问阿田啦，你问下攞 tips 先得噶。 阿田攞啲 tips 啊，边个演员做嘅香港？ 唔系香港啊，荷里活片嚟噶， 荷里活片嚟 嘅 ，Marvel 嘅 ，Marvel 啊。 咁我讲边个做，你一定会知。 系啦，唔讲得演员， 好 多埋佢都唔记得。 佢一二三系啦，佢有一二三集嘅，同埋咧佢每次咧， 唔系你用翻个戏名嚟谂啊，啱噶啦。生化昆虫超人，即系佢由人就变咗做昆虫。 系啦 ，Marvel 里边有边个人系咁噶？ 但系超人， 超人仲有超能力噶嘛？ 系有超能力啊嘛？ 系啊 ，Marvel， 你 up 下啲 Marvel 嘅人啦 ，Iron Man 唔系啊，佢唔系昆虫嚟噶嘛？ 系啊， 有边个系啊？ 系啦， 哇，好嘢， 结合啦， 生化 昆虫超人， 佢讲得啱， 昆虫超人啦，不如 系咯， 我真系 啱啊，结合 啱嘅， 啱， 但系呢个系佢嘅。即系咁搞笑嘅呢个形象， 我上网， 因为其实佢哋都系叫蜘蛛侠嘅啫嘛， 系叫蜘蛛人嘅，系 咯，佢哋叫蜘蛛人， 但系其中有一个唔知点解叫做生化昆虫超人，我睇到呢个名我都笑， 系 笑咗十分钟，系啊，咁啊， 咁你揾嘅时候有冇见到台湾就系 蜘蛛人咯，叫做系啦，而我哋咧就叫蜘蛛侠嘅，因为点解讲讲侠字咧，即系其实我哋好多人咩叫乜侠咩侠咧， 超级英雄咯， 因为咧个侠咧系讲个侠义啊嘛，咁所以即系话佢哋咧个个行出嚟咧都系帮人嘅，系啦，即系警恶情奸嘅咁样，所以我哋叫咩咩侠咁样咯，系啦， 就是、 不過我覺得呢個就冷門啲嘅，因為內地應該都唔會。 啊，係啊，你咁講，即係 唔 係 咁譯噶啦。 呢只應該 蜘蛛人嘅， 呢都係叫蜘蛛人啫嘛，係啊。 但 係 我真係有見到佢寫住其中話生化昆蟲。 係啊，呢、啊這個真係好笑咋。OK， 好啦，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波比。 波比，你係會有一份紀念品嚇，稍後誒寄翻俾你啊。 嗰個紀念品係咪印住生化昆蟲超人嘅模型啊？嗰啲 應該冇啦， 因為咧。我見到有其他咧，如果你講埋咧，佢就好近，你就一定講到你做 啲咩選擇。 冇啦，冇啦，冇啦， 係啦，我再講啊。 好啦，阿海，第二位朋友阿海， 阿海 ，hello， 阿海你好，點啊？你想揀啊彭仔定係曾志豪？ 係。 彭仔啦，嚟啦， 好，彭仔呢一个咧，我俾个历史悠久啲嘅俾你估啊，好嘛？咁呢一个嘅都系外国嘅电影嚟嘅，咁咧佢咧喺台湾咧系译做呢一个名叫曾善美， 曾善美 系啦，咁亦即系。香港上映嘅时候，佢系叫咩名咧？呢套电影 《真善美》 系咪荷里活电影嚟 嘅？ 系 啊， 我哋都系西片译翻 嘅， 系啦。 真 善美啊！ 我俾啲 tips 你啊，好易估啊，其实都呢套电影咧好耐历史噶啦，六五年嘅时候喺香港上映，1965年系啦。都荣获。 如果系香港，系咪有七个字嘅戏名？ 系。冇错， 咁犀利， 系啦，咁同佢六五年， 你出世嗰年啊嘛，我知啊，七个字嘅啫， 耶， 好叻啊，我完全未谂到啊，真善美啊，呢个叫好劲啊，呢个 台湾译做真善美， 哇，点解咁样嘅？ 大陸咧就譯做音樂之星， 音樂之星都近傍啲啊，即係感覺似係喎，真善美啊！ 所以咧有時啲名咧係譯得好好搞笑噶，係 好 叻 啊 ！OK OK， 咁阿海有睇過喎，嚇呢套真善美 係啊，六五年啊，海啱啱一歲應該係係啦。OK， 喂，多謝你， 多謝阿海。 OK， 好，拜拜。好，下位聽眾啊，87238，你係邊個？ 你好， 係你啊， 哇，好多 眼珠。 系咪阿 周 啊？ 系啊，好犀利啊！ 系啊，阿周， 嗯， 系 啊，咁你要同豪仔玩咯， 好， 冇问题啦。 好啊，嗱，荷里活电影经典嘅，我用台湾译名嚟同你玩下，呢个真系好正嘅。麻雀变凤凰， 我都有揾呢个。佢咧，佢系俾大陆笑嘅呢个新闻。 系啊系啊， 我估到啊， 唔系。 我估到喎， 你估到啊？ 系爱情 冇错 喜剧嚟嘅， 冇错 系 啦，好经典嘅， 我知 好经典嘅。你我相信你应该有 都扮过噶，我做嘢。 理查基尔 系啦，咁叫咩名啊？ 风月俏佳人， 冇错。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彭仔有贴纸号啊。 系啊，因为佢叫麻雀变凤凰咧，佢又唔可以话错噶。 佢 真系有一个 女仔， 佢真系有一个穷嘅叫做妓女，咁啊喺个风月俏佳人啊嘛，咁佢咪即系变翻好似黐住啲 Richard Gere 咁啊，好似即系攀登上去。系啦，咁啊内地亦 系个麻雀冇关系啊嘛， 有麻雀变 凤凰，可能会谂到 系啦， 因为通常讲山鸡啊嘛， 山鸡变凤凰系啦， 咁啊台湾用语又唔同啦， 系啊，大陆嗰个好直接噶， 系啊，漂亮女人啦， 漂亮女人你会即刻估到嘅真系，系啊 ，Pretty Woman 反而估唔到。 哦，系咪啊？因为可能唔记得咗 女人啊嘛，因为太多啦。 哦，咁啊系，咁啊系，系啊。你咁样听完咧， 同个戏名联系唔到啊。 系啊，我觉得嗱，即系我哋以事论事，如果三个比咧，真系《风月俏佳人》系最好嘅。 好好靓啊！ 唔系啊，因为佢仲要话埋俾你听，佢嗰个风月啊嘛， 即系 都 系佢讲 佢系做嗰行啊嘛，系几好 啊， 真 系。 系啊， 其实香港改外国啲戏名几好噶。 系啊，我都觉得唔错，真系。Yeah，OK， 多谢阿 Jo 啊。好， 多 谢 你，拜 拜。休息翻嚟，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 从来活在畏惧中，不敢进取，长年累月困在堡垒，隔着围墙，现在到未来，未敢冲出去，看守到。 唱咗俾你听咧 ，Fear 咧，系啊，佢系赵慧珊啊，阿卡。 落嚟一齐玩啦！ 陪着我在偷窥，一蚊就蚊在底蕴的后勤，未能未能过飞，我们唱着唱又唱，纵仰望有星星，我们已星星躺在偷窥，美丽丽世代抛弃别回去，也未能未能过飞的我们唱着唱又唱。 歌曲唱咏这个 idea 就是由填词的周耀辉老师提出的。泳儿说觉得小丑回魂这套电影其实很 match 到这首歌，其中一张他拿来做 reference 的电影图片就是小丑在歌曲里面叫个小朋友下来玩。 陪着我在歌曲，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Josh Young、 CM Groovy， 监制 CM 加上冯咏琪。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泳儿沟渠唱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继续玩埋呢一个猜猜我是谁电影译名篇，电话旁边系边个？ 阿 J， 阿 J，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啊桂花田，曾子豪， 系你好， 仔啊，你又搞到我咧，初初你召咗落嚟嗰时啊，我过咗几耐先知，咦，点解冇咗行仔嘅咧？一早开心嘅， 哦，喺神光嗰度， 系啊， 搞到你， 系啊。 哎呀，你可以、啊、你可以揾佢算账噶，佢搞到你有啲咩事，你直接同佢讲啦。 系啊，因为都系我搞出嚟噶。 系啊， 唔紧要，我唔使挂住一早开心机咯。 系啊，你搞都搞震啊，真系。 都要支持。 两，我哋全个台都要听嘅。好啊，咁不如就你同彭仔玩啦，呢个游戏好唔好？ 啊，冇所谓，冇所谓。 系啦，彭仔俾佢。 好，阿 J 系咪啊？ 系啊，俾多啲 tips， 唔该。 诶，呢一套咧都系一套西片嚟嘅，荷里活大电影嚟嘅。 好。 哎呀，唔系好识啊。 攞过啲奥斯卡奖嘅吓，咁、 哦、 咧呢套嘅电影咧，佢喺不如拣一个系大陆方面嘅译名啊。 好啊， 大陆咧佢系译做《拯救大兵瑞恩》。 哦，呢、這个好出名啊！呢个好出名啊！ 即系等于喺香港上映嘅时候，嘅边一套电影咧？ 哦，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嘅喺香港上映嘅时候， 系啦，好简单嘅、啊、四个字。 有呢、這个 Tom Hanks， 系啦，汤汉斯咧系主演嘅。 系啊， 史提芬史匹堡导演嘅。 系啦， 嗯，好嘢嚟噶。 不过呢套可能佢冇睇嘅话 ，J 真系， 但都应该会有听过嘅。 系啊， 不过咧太多类似嘅名。 系啊，不如你俾几个名字去拣啦，睇个势真系。 大陸譯名啊，拯救大兵瑞恩啦。咁啊，喺呢一個香港嘅譯名四個字入邊咧，頭先噏嗰六個字咧中咗有兩個字嘅。 我奪寶奇兵。 唔 係，個兵啱咗。 啱個兵， 啱咗兵。 係啦， 係啦，乜乜乜兵？ 我俾第一個字你啊嗱，佢係雷啊。 哦，雷霆救兵， 系喎， 你都知嘅，其实 系啊， 系啊，俾个雷字即刻出咗嚟啦， 噏到口唇边嗰只啦。 早知我哋俾个雷字先咧，佢就话雷神。 不过咧，嗰啲你又觉唔觉好多香港咧译嗰啲西片咧雷霆好多 啊？都会噶，会噶，系啊， 好多雷霆系列嘅， 系啊， 所以都唔系咁易估噶。 O K， 完全唔系嗰回事啊。 系啊，唔系都系佢都系救人啊嘛。 系啊，咁啊，即系咩 saving private。 Ryan 啊嘛，所以有啲人拯救大兵雷恩啊，又莱恩啊， 系啊，瑞恩都出 瑞恩啊，好黎瑞恩啊，总之救晒噶啦，佢全部都吓。 佢台湾亦做抢救雷恩大兵， 系咯，即系都系要救咯，咁样。O K， 好估中啊，估中咗啊， 好 ，thank you Jay， 多谢晒你， 好啦，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啦吓，拜拜， 拜 拜， 下一位系 ，hello， 好似小朋友 ，hello， 乐言 ，hello， 你好 ，hello， 贤姐姐， 系， 我哥哥，我哥哥， 吓。仲有彭 叔叔，彭仔哥哥， 哦、好啦， 彭仔哥哥， 做咩唔使翻学啊？考试啊？ 嗯，唔系啊， 系啊， 你病咗啊？ 系啊， 哎呀， 咁啊，玩游戏嚟充气下佢咯， 都好啊， 刺激下肾上腺素。 系咯，但系你有冇睇卡通片噶？ 有， 真系有， 嗯， 卡通大电影咧？ 卡通电影咧，你未有得睇噶噃？ 之前睇 过少少，咁好啦，咁你会唔会咁啊？好啦，我俾个简单啲你嘅啦。 小朋友你有噶？ 系啊，我听到佢再细嗰啲，我谂住再 几大个？你几大个啊？妹系咪妹妹啊？ 我四年级，九岁。 四年级， 九岁唔应该咁噶都 好啦，咁我而家试下咯，试下咯，好。呢套咧就叫做噔噔 噔噔噔 神隐少女， 龙好似系宫崎骏嘅， 系啦，神隐少女，台湾大陆都用呢个嚟译嘅， 神隐啊， 系啦， 宫崎骏， 咁我哋香港系边套？ 我唔记得咗啦，但系记得好似系 咩？ 你讲啊。 我唔记得咗嗰个名啦，好难讲嘅嗰个名。 嗰套戏讲咩？ 你形容嚟听下，系有啲咩？ 嗰套戏里边有桂花田依依嘅， 边个 系咪啊？ 有啊，因为佢中间咧个父母变咗条猪。 我记得嗰套戏之后，千与千寻。 好嘢，好嘢， 千与千寻应该系中文字嚟， 系啊，咪日文嚟噶嘛？因为日文嚟噶，佢去到台湾嗰度咧就变咗神隐少女咯。系啊，所以好正噶。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哇，讲边个啊？边个神隐少女咁样？哦，原来系佢嚟嘅咁样。 千与千寻， 系 啊， 真系有睇噶噃。 系，咁如果你啊 咩啊讲咩啊 ？Hello， 系啦，咁你你好好休息咯。你咩唔舒服啊？ 唔小心踩 PE 糖嘅时候跌亲，搞到只脚拗柴。 哎呀，好鬼痛喎！ 唔惊噶，嗱，你拗咗柴咧，跟住佢一好翻咧，生高咗噶，知唔知会？嗰啲骨啊、筋啊、腱啊、肉啊，乜嘢都会咧，突然间咧，砰一声咧，生多咗噶。 不过你唔好谂住咁而又整亲。 绝对唔好咁样做啊！知唔知？知唔知 ？OK， 好啦，你休息下啦。好啦，拜 拜， 拜拜，系咪我神隐少女唔错咧？ 好嘢呢个， 系啊，真系 估唔到佢咁样都会译做另一个名啊！ 系好，听埋呢位朋友啦， 最后呢位啊 ，Friday 佢叫 Friday，Hello Friday， 你好啊 ，Friday 哥哥 ，Hello I'm Monday， 系啊，好啊，桂花田彭仔你哋好， 系我哋 Friday 啊， 好啦好啦，咁你同阿田玩啦， 考翻你哋， 得好啊 ，Welcome 好，咁但系我谂咧，阿宅男曾志豪应该会容易啲估到我出嗰啲题目嘅，咁我考另外两， 好啦，我试下啦，你讲讲， 你唔俾佢估啊， 系咯，唔紧要啊，我听下先， 我有两题嘅，第一题咧就系叫做失败的人。 哦， 失敗的人， 肯定係好 loss 啦，係咪？ 失敗的人， 嗰個英文係咪會有？ 係嘅，佢喺個故事裏邊都係幾 失敗的人係西片啦，又係 遇到啲唔好嘅遭遇。 即係估喺香港叫咩名啊？ 係啦，估 喺香 港 嘅時候有幾多個字㗎？ 失敗的人，咁我可以俾一少少提示，你可以用普通話去讀。 我知啦，呢個已經。但係佢呢個其實唔係官方譯名嚟嘅，啲人玩嘅啫係嘛？ 哦，係咩？ 但我流传，我听到 流传啫嘛， 用 流传嘅咋， 流传啊， 流传嘅啫，不过都唔紧要嘅，因为后来有只歌都系用呢个做名噶。 哎呀， 失败的人， 系啊，系啊 ，OK 嘅 ，OK 嘅。 歌名啊， 嗱，希望我冇记错啦，因为如果你仲要用普通话读咧，系咪最尾个字要变英文噶嘛？ 系冇错。 哎呀，好叻啊，曾志豪。 唔系因为呢个 三集嚟嘅，佢系即系一套系连续嘅电影嚟。 嗱，时间关系都要开股啦，你嚟开股啊！ 呢套咧就叫做Spider-Man 第三集 ，Spider-Man 啊，失败的 man 啊，失败的人啊， 哎呀， 系啊，所以范晓萱嗰阵时佢有只歌就叫失败的 man 咯，系啊， 明白，哎呀，多谢， 时间唔够，系啊，你 我仲有， 冇啦，时间唔够啦，不如你下次再打嚟啦，多谢你，听日见，拜拜。